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6,585点，升2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96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5.3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5，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800.91美元。卖出价是1,80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2%嘅一个早上。今日已经系2022年嘅1月4号，咁啊眨下眼啦，2022年开始咗都几日啦，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经适应咗，咁啊加上又翻工又翻学咧，都冇得唔适应噶啦吓。唔紧要，咁啊继续朝早咧都有我哋同你哋一齐喺度打下气，咁啊一齐咧啊翻工，一齐去到学习。直播室入边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巴喺度陪住你啊吓，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挑战呢？ 有啲人咧好怕挑战嘅，因为咧觉得啊，每一次嘅难关啦，都会令到佢啊好唔舒服，好惊。如果你话哇真系好难嘅，越级挑战嘅，我自己有阵时都手腾脚震噶，其实系好正常，人之常情。但系平时人嘅生活入面咧，我觉得应该多翻啲挑战嘅。如果每一日咧太死板嘅话咧，咁就唔好啦。工作如果每一日咧都系太过容易嘅话咧，又好似好乏味，好似玩游戏机咁啊。其实喺你自己觉得啊，游戏机入面嘅世界，你都唔想关关一样，然后每一关都系用一样嘅方法过，咁啊难度设嚟做咩呢？你就系可以喺入面咧啊，揾到一啲嘅挑战，不断去到赢，不断证明自己，我自己系越嚟越劲嘅，越嚟越强嘅。咁你就会觉得咧有满足嘅感觉，呢、这个满足嘅感觉咧就会令到你有快乐嘅感觉。2022年都系噶，我哋应该揾多啲咧，就系、是可以俾我哋。適量咁挑戰，如果你唔知好難嘅，你揾啲適量挑戰自己嘅目標 set 喺佢2022年就要達到嘅。人咧個生活就好似打機咁樣嘅啫，咁啊每一關咧都要去過嘅，關關都係一樣嘅話咧，你都會覺得悶啦。所以咧，我哋揾翻啲挑戰俾自己，咁啊令到自己喺生活上面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目標。得到咗呢啲嘅達到咗目標之後咧，我哋就會有滿足。同快乐嘅感觉，希望大家2022年保持住呢个心理质素同埋有实力嘅强势啊！ 谁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我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伴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小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是你能顶

惯武上才会庆幸。讲真天涯途上谁是下山直至怎么分，流水很清楚释怀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有三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先同听众望一望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啊，明日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咁啊，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1%。虽然咧就18度啦，咁啊，但系有阵时候我觉得咧，朝头早未有太阳嘅时候咧，都有一种凉意啊，又唔可以话冻啊，凉意啊吓，咁啊都会搞到咧啲手手脚脚咧冻冻地嘅感觉。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咧就系用暖炉嘅，咁啊唔知道你屋企会唔会咧喺啱啱过咗真系冻嘅时候咧，都有攞到啲暖炉出嚟用啦。其实暖炉呢，咁啊而家就1月4号啦，嚟緊嘅时间都仲有机会呢就会冻嘅。唔知㗎啲寒流嘅嘢系咪。其实电暖炉呢主要都系分为对流式啦，即系叫做辐射式同埋冲油式暖炉嘅和暖风机啊。佢哋操作嘅方法呢亦都各有不同㗎吧。对流式嘅暖炉嘅暖风呢就向上自然上升。咁呢个咧，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啦。等呢个暖流咧，就慢慢循环至到成个嘅空间。冲油式嘅暖流咧，就胜在暖身温度以及咧就散热较均匀同埋稳定嘅。咁啊，用户咧就一般啊，都唔会觉得咧好似其他暖炉咁样咧，就因为不断有嘢吹出嚟咧，就有一种好似好干涸嘅感觉。咁呢个咧就系冲油式暖流嘅好处啦。所谓辐射式电暖炉通常都是配备发热管或者就是发热线，背后呢就很多时都会有一些反射镜集中这个光热的，产生类似就是阳光照射的温度。但是呢用户就必须身处于暖炉的正面，至于呢就温度就越近呢就越暖。暖风机最简单，呼风筒这样暖风吹到的位置就会暖，吹不到的地方就没那么暖，是不是最简单的了。不过有些东西都要注意的，其实浴室里面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想装一个就是叫做保暖的装置。由于浴室里面有花洒和水龙头等等，相比起客厅和睡房，其实接触到水分的机会真的多了很多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用一些浴室的电暖炉装置，咁首要条件当然就是要防水等级达到就是最少防滴的要求啦。而且必须放在就浴室使用者一个特定的距离之外。咁如果你其实而家坊间呢有好多唔同新嘅装置都安全嘅，例如专系放喺浴室入面嘅一啲叫做抽湿同埋暖风装置，各大牌子都有㗎。不过如果在浴室使用的时候呢，咁虽然话就话有啲呢係放喺浴室入面用嘅装置，咁但係唔知道你会唔会就係因为佢长期放喺浴室已经就好似浴室嘅一部分咁啊。於是乎呢就太过用得多啦，就唔记得咗呢係要多啲呢勤清洁喎。因为呢一类型嘅浴室装置呢，其实佢哋亦都有一个呢嘅对流嘅系统。逢身有对流系统嘅装置，佢哋亦都呢好简单嘅啫。咁会有啲隔尘网嘅。 真係好簡單，你耐唔耐呢就攞返出嚟洗一洗佢。有啲隔塵網呢其實都好㗎啦，你直接攞水啡佢啦，啡完之後呢咁等佢晾返乾，再放返入去呢個機嗰度呢，你就發覺㗎佢嗰個嘅力量又再強返㗎啦。同埋長期保持住乾淨呢，除咗可以發揮佢最有嘅效能之外呀，亦都可以減低呢就係佢燃燒嘅機會。有陣時千祈唔好睇少啲塵埃，有啲人真係堆到好滿嘅塵埃呢，直頭真係成尺口。如果你仲要開啟一啲叫做溫暖嘅裝置嘅話呢，有機會會燒著呢一層嘅塵埃，咁就好危險㗎啦。如果佢本身咧系冇一啲晾衫嘅作用嘅话咧，你就千祈唔好咧去到做一啲嘅抽湿嘅工作啦。啊，电暖炉普遍嘅功率亦都较高嘅，可以达到2500伏或者更高添，唔能够同其他高耗量电器咧就共同使用同一个电源嘅，呢样大家都要注意啊吓。充油式嘅电暖炉亦都几重噶，咁啊过度倾侧时间好容易会跌倒噶噃。如果附近有小朋友或者长者嘅时候咧，亦都会好危险。同埋记住啊，充油式嘅电暖板咧，好多时都会温度过高噶，唔好行太近啦。如果唔系，有机会咧就会灼伤你嘅皮肤噶啦。呢样嘢咧都要谨记同埋小心噃。仲有一啲好簡單嘅應用方式嘅，例如當你準備離開房間呢個空間嘅時候啦，首先呢就要將所有嘅電源呢，最好如果你問我嘅話啦，係直頭掹埋個插蘇，咁樣呢就真係最穩陣啦。多啲保持清潔，唔用嘅時間就掹埋個插蘇，咁令到呢個機身長期呢就保持住一個穩定嘅狀態嘅話呢，咁你使用呢啲叫做電暖爐裝置，咁就可以用得更加好，就算冬天嚟到嘅時候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咁希望大家冬天都好啦，都有個暖粒粒嘅生活啦。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各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妄作，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不等于意义失去，不等于一趟死水，不等于欠乐趣，我盼为你找新意。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就像人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为直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我，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答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合。 九点半钟之前一首嘅歌曲啊，佢系嚟自阿 Phil 林奕康嘅解答，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本港接种的新冠疫苗总剂次突破1000万剂，大约490万人接种第一剂，占合资格人口大约73%，而接种率较低的是70岁或以上群组，37%人士已经接种首剂。葉德權說，變種病毒 Omicron 在本港爆發的危機漸增，科學實證接種疫苗可減低感染後患重症以致死亡的風險。他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即使接種兩針亦應盡快接種第三針加強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建議將接種輝瑞新冠加強劑的年齡限制降至12歲，局方亦建議所有12歲及以上有資格接種輝瑞加強劑的人，最早可以在打完上一針後5個月，而不是6個月後打加強針。報導指，當局為了應對 Omicron 變種病毒引發的疫情，因此擴大接種新冠加強劑的計劃。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法國、英國和德國等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在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的談判裡面必須採取更務實態度，放棄最高叫價，亦意識到不能夠提出超越伊朗核協議範圍的要求。發言人又說，各方明確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推進的談判機制，既有雙邊會談亦有多邊會談，伊朗和美國以間接方式通過書面文本交換意見，避免產生誤解。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殘餘分子當地星期日晚在敘利亞東部襲擊一部軍車，最少5名敘利亞士兵死亡，20人受傷。軍方消息指出，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晚上大約7點在敘利亞東部沙漠地區向一部軍用巴士發射火箭彈，再用加农炮进行攻击。伊斯兰国在2019年3月失去在叙利亚的最后主要据点，即是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古之镇，但是残余势力仍然重新沙漠地带不时发动袭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全民动起来时段， 1月3日起，晚晚7点半，星期一邀请足球小将， 星期二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星期三 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星期四 残奥启示录， 星期五 出奇好玩。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阳光照地球。 其实古仔系咁嘅，就 Eric Cox 就俾我听咗只歌嘅，咁我就话嗰只歌，喂好嘢喎呢只歌，不如俾我唱啦咁样，咁啊唔系，阿 Jenny 俾阿 Jenny， 咁啊不如你，其实我想嚟问你咧，你会唔会同佢合唱，肯唔肯咁样？咁我好啊。 2022年1月4日星期二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张学友嘅声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睇下几点先。哦，朝早嘅6:35，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电话侧边等我打电话俾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恭喜你啊，白元浩，你接通咗啦。 系啊，恭喜啊！喂，我接通咗，有冇奖啊？咁样。 你嘅奖励啊，加有资讯啦。你想唔想醒啲啊？ 我想啊，有办法啊？系咪咩？督嗰啲任督二脉嗰啲 friend 啊？ 我唔识督噶啦。如果咧喺资料上面咧话俾你听，啲咩食物可能对你嘅努力同埋思考能力强啲咧，都仲可以帮到下手嘅。 咁几好、啊，呢啲啱我呢啲。 系啊，因为咧嗱，最近咧，我就喺度谂紧啦，到底冬天嘅时候咧，啲人唔系成日话进补嘅，咁我就觉得咧，有啲人就唔系几适合进补嘅，正所谓虚不受补啊嘛。即系你知咧，你成日有时睇电视嘅时候咧都。有啲 缺， 补嘅食物咧，可能，听唔听到我讲嘢？ 你潜咗喺水嗰度啊？ 咁古怪，嗱，我试下游出啲啊，呢个位 系啦，你游翻上水面少少先，系啦， 好，游翻出嚟啦，游咗过嚟啦， 好， 嗰啲先。嗱，我就系话，因为咧，你知啦，有时咧，你睇一啲电视嘅桥段啊，或者有时有啲嘢内容咧，都会话噶嘛，即系虚不受补啊，正所谓。咁所谓虚不受补，有啲人咧，可能就真系个体质唔适合进补，即系所谓食嗰啲补品啦、咁但系咧，嗱，你唔补嗰啲，又可以补其他嘢，你可以补充维他命啦，你可以补充营养噶嘛。 嗯。 咁补下一啲咧，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可能好容易会接触到嘅一啲食物啦。或者系我今朝讲嘅呢一扎嘢咧，都容易买嘅。街市都買到曬噶啦，基本上 係喂，咁即係平靚正嘅嘢啦， 係啦，平靚正嘅嘢啦，咁啊同埋大眾化嘅嘢啦，咁我覺得都 OK 嘅，可以補下自己嘅一啲身體嘅機能啦。咁我今朝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啲護腦同埋補腦嘅食物啦。 嗯，好。 嗱，以前咧細個嘅時候咧，就聽啲老人家成日都講啦，話補腦係咪真係要以形補形啊？咁我突然之間諗起以形補形就好驚啦，因為嚇咩話補腦咁都要食腦咁啊？ 係啦，食腦咪咩合圖嗰啲嘛，個樣似腦嗰啲咪咩合圖嗰啲咯，好似記得。 合圖都係其中一個嚟嘅，嗱你諗下啦，即係我哋自己做嘢就要食腦啦，要醒啲啊嘛，係咪先？咁但系咧，其實合圖你又講得啱喎，真係可以嘅喎，因為咧佢可以咧預防呢個老人痴呆症嘅。咁所以咧，其實你食下呢啲咁嘅嘢咧，都係 OK 嘅。咁當然都係唔係食過量啦。 嗯、 但系咧，竟然我發現咧有一個咧，我覺得係最吸引同埋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原來飲水係可以補腦喎。 嚇，唔係嘛？咁簡單。 系啊，大家就成日喺度觉得，应该要搞啲好多花粉啊，或者要煮过晒啲嘢啊，精挑细选啊，好难买嘅啲嘢食先可以做到补脑啦。跟住佢话咧，原来人咧，你知每一个细胞咧都需要水分噶嘛。 嗯。 如果你系唔够水分嗱，咁你可能有一日会嚟饮好少水啦。譬如我咁样咧，我早排咧成日都坐喺度做嘢咧，我就唔系好行开个位咧，我就发觉自己真系冇乜，连斟水都冇乜啦。都唔想饮水嘅时候咧，我发觉个水壶系冇嘢噶啦。然后我又冇时间行去斟嗰个水壶，咁于是乎就全日嚟讲都饮好少水啦。咁跟住于是乎又唔系好再使离开个位去洗手间啦。嗱，呢一种模式咧就 very 唔好啦，即系我就应该要戒呢一样嘢啦。因为原来你嘅身体里边咧含水量不足嘅话咧。 其實是會減弱了大腦的認知能力啦、 嗯、 判斷能力啦等等的、 哦、 而且呢還可能會引起個身體呢有這個恐慌、憂慮、焦躁同埋暴戾嘅呢啲唔好嘅情绪嘅。 啊係㗎，暴戾都可以用水冲走㗎其实。 所以你知唔知点解啲人成日都话要斟茶认错，即係茶都係水分嘅。 係唔係㗎？ 嗱呢、這个呢就係、是、一个人哋嘅医学报告嚟嘅、 啊。哦好。 咁就话呢只要你呢补充咗身体入面嘅水分，令到你呢连大脑嘅每一个细胞呢都注入咗水分係充足嘅话呢，咁你就可以呢避免咗頭先講嗰啲好得人驚嘅情緒啦，同埋可以令到你嘅認知能力啦、判斷能力啦、控制情緒嘅能力咧，都會有幫助啦。 嗯，即係斟茶認錯啊！呢、這個唔錯，我都覺得呢個醫學報告幾好，幾好。 喂，唔係，下次咧可以試下斟杯水咧。所以你有冇聽過？ 唔係斟水冇誠意啊！你知唔知水淡啊嘛？點解嗱？我突然間咁講，點解話係茶呢、啊、因為茶有味道，咁啊覺得你咧。嗯将嗰个叫做斟茶认错嗰个意思咧，发挥得好啲。如果唔系咧，你水太淡，就觉得你认错嗰个力量太低啊。 嗯，但系如果你话俾佢听，因为有医学研究话，原来水对于你嚟讲系好嘅。嗱，即系我假设啦，如果系女士嘅话咧，咁啊更加多嘅功能添啦。因为咧，你啲皮肤都需要水分噶嘛。 吓， 尤其是而家天气都比较干燥啊，或者有时咧，嗱，一系干燥又需要水分，潮湿嘅时候又需要水分噶。因为咧，即系。如果講緊皮膚嘅話咧，嗰、那個水同埋油脂嘅平衡係好重要噶嘛。 嗯、 而喺大部分嘅情況底下咧，都係缺水嘅。唔知點解，無論佢嘅天氣濕度係幾高，都係缺水。只不過問題係缺得多定少咁解嘅啫。咁、 嗯、 所以咧，即係水呢一樣嘢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好大嘅用處。嗱，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都係好有用嘅咧，亦都係好多人會好中意嘅咧，就係、是、朱古力啦。 嗯，朱古力，朱古力正喎、 啊。啊、朱古力原来呢嗱好多人就会觉得啦朱古力好肥啦又或者系热气啊等等啦。咁但係原来呢呢、這个报告又话啦每个礼拜呢最少食一次朱古力嗱当然唔系叫你食好多啦可能食几片咁样啦。 嗯。 原来呢喺视觉空间记忆同埋抽象推理嘅能力上面呢系可以有帮助㗎。 哦朱古力好似都系有好多好处㗎我成日都觉得不过坏处就系肥囉系咪 是啊咁所以呢嗱佢都有讲嘅希望呢大家可以选择嗰啲呢纯度系有80%以上嘅朱古力即系你知有好多系抽啊抽啊抽到得返冇乜咁样啦、 啊、 即系个朱古力嘅成分朱古力成分系 80% 以上竟然呢佢就有呢一个视觉空间记忆同埋抽象推理能力嘅呢、這个即系维修保养嘅作用。 哇咁大咁劲。 是啊好勁你想想我剛才讲嗰兩嘢呢都係屋企可能嗰啲零食櫃或者屋企一定有水啦。咁同埋朱古力可能屋企人都會有啲存放咗喺度幾一兩件咁樣啦、 嗯、 就唔使點樣煮嘅。咁、 嗯、 我覺得呢、這個 OK 喎即係好似都容易喎而且呢呢啲唔好俾小朋友聽到啦即係如果小朋友呢下次想食朱古力嘅時候呢就同你講啦啊我想食朱古力啊因為要補腦咁樣。咁你就要谂一谂，到底系唔系真系俾佢食啦？ 哦，朱古力补脑，咁呢个都 OK 嘅，细路仔即系嗰啲新陈代谢快啊，我都可以俾佢食嘅，系啦系啦系啦。喂，仲有冇其他食物正噶？ 嗱，仲有一个咧，我觉得可以攞嚟咧平衡翻头先我哋担心嘅呢一个朱古力，可能小朋友会觉得要食过量啦。因为咧，你就可以话俾佢听，另一样咧，大部分小朋友咧都唔系非常之中意食嘅嘢咧，都系有呢个补脑嘅作用嘅，就系、是、呢个深绿色嘅蔬菜啦。 深绿色的蔬菜唔系喎，喂，有啲细路仔咧，其实都几抗拒啲菜嘅喎。我自己都有见过几多小朋友咧，系真系中意食饭多过中意食菜嘅，中意食肉多啲添。 嗯， 系啦。 嗯，但系咧呢个深绿色蔬菜咧真系好劲，因为咧佢讲到咧话，如果嗱有两个人啦，阿 A 同埋阿 B 咁样啦，咁啊同一时间咧就进行佢哋嘅饮食咯。如果 A 比阿 B 食多咗一份呢一个深绿色蔬菜咧，当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咧，日子有功啊，佢竟然话咧，即系食咗蔬菜嘅嗰个人嘅脑部年龄啊，系比起其他人咧年轻11岁咁多、哦。 哇！ 咁当然你要食咗起码11年啦，即系一定要系一个习惯咁去饮食啦。咁头先所讲到嗰啲深绿色蔬菜咧，就包括咗咩咧？譬如菠菜啊、芥菜啊、小白菜啊、西兰花，即系总之你睇得出肉眼见到系深绿色嗰一类咁一个蔬菜咧， 都係有呢啲功效嘅，因為佢裏面呢都係有呢一個胡蘿蔔素啦，跟住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葉酸啦，同埋有維他命 K 啦等等啦，其實呢佢亦都可以呢維持大腦嘅正常運作，同埋減慢呢一個認知功能下降嘅。咁你知啦，而家即係都比較多人係會慢慢年紀增長嘅時候有啲認知障礙啊，或者係老人痴呆症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實咧，對於嗰個保護腦部咧，就好似我哋細細個飲牛奶一樣啦，都係要由細個開始做起。咁啊，當如果能夠喺日常生活習慣裏面咧，都做到多一啲呢一啲護腦嘅元素咧，咁就對你一定係有益而無害咯。 哦，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試下多啲呢啲有益嘅食物，咁啊，令到自己叫咩啊？增強自己嘅努力。系嘛？系啦，咁啊令到自己又醒啲。 我咧多啲呢啲嘢食啦。 系啦，好啊，咁你快啲一阵间翻嚟，等你一齐食路啊！ 好咧，阵间见。 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神光第一线，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神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咧，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动物。呢一种动物咧，我自己觉得咧都几特别嘅。而且呢一种嘅动物咧，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啊，我自己其实每一日咧都会见到嘅。难估啲嘅，其实反而我咁讲，你会觉得难估，就是蝙蝠啦。喂，点解每日都会见到蝙蝠啊？系噶，因为每一日咧，即系夜晚，当我同狗仔出去散步嘅时候咧，我住喺啲咁嘅乡郊地方，附近咧都有好多蝙蝠咧，有阵时喺啲树中间咧飞嚟飞去嘅。蝙蝠系一种咧，系唯一一个咧就可以展翅飞翔嘅哺乳动物。它的翅膀就好像手的，透过皮肤连接在一起，而蝙蝠的后脚就生住一些爪的，可以倒挂在岩洞的顶那里，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日头的时候就会在这些地方睡觉，树底都会的，而且经常都会在冬天那里这样睡觉。除了南北极，世界各地都有蝙蝠的影子的，大部分的蝙蝠都是以昆虫为主食，不过有些都例外的，因为有些蝙蝠其实是吃鱼的，是不是很特别呢？好了，蝙蝠呢小蝙蝠的小朋友是怎样生活的呢？刚刚出世的蝙蝠原来他们就会长住一些好像勾形的鱼刺那样，可以就挂在妈妈的毛皮上面。蝙蝠亦都有一个育婴室嘅，好特别噶，所以蝙蝠咧就会轮流照顾佢哋嘅仔仔嘅，亦都咧会轮班咁样出去咧就打猎嘅。啊，佢哋只系透过声音就可以喺成千上万嘅蝙蝠群入边，蝙蝠 B B 当中咧揾到自己生出嚟嘅小朋友。如果喺产房嗰度咧，我净系听喊声嘅话，我肯定咧系揾唔到自己个仔啊。好啦，蝙蝠咧。是怎样一路飞一路食嘢嘅咧？蝙蝠夜晚飞行嘅时间就会擘大个口啦，啊咁样，昆虫就会飞到入去嘴入边噶啦。喺呢个时候，佢就会拍打翅膀，将特别大嘅昆虫就直接啊塞到入去个嘴入边噶。有啲蝙蝠就唔中意食昆虫，而系中意食鱼，头先提过啦。食鱼嘅蝙蝠嘅鼻哥咧系裂开噶，佢哋嘅尾巴就好似一个耙咁样，嗰啲耕田嗰啲耙咁样，用嚟拍打水面。咁啊，将鱼咧就赶到入去自己有个好大嘅爪嘅中间。好啦，点解啊人啊会惊蝙蝠咧？系咪好似蝙蝠侠咁样细个唔知咩跌咗落个井嗰度，跟住见到个蝙蝠飞嚟飞去，就有啲好惊嘅感觉咧？系咪净系咁样咧？啊，因为人啊一直咧就以为蝙蝠咧系吸血噶，会吸食人嘅血。我记得咧细个睇嗰啲咩武侠小说咩楚留香蝙蝠传奇咁上下，有啲咁嘅印象，入边咩有啲蝙蝠咁嘅人嘅，阿任达华，我记得佢系啦，嗰个任达华嚟嘅。 蝙蝠公子咁上下噶，咁又话咩好惊咁，我细个睇落都惊啊，跟住再睇埋蝙蝠侠啊，跟住又睇好多古灵精怪咩、吸血僵尸嗰啲咧，就成日都会话诶系，好似咧就真系蝙蝠咁、样，都系吸血咁、所以人咧就开始产生咗对蝙蝠嘅呢一类型嘅误解啦。好啦，头先话个蝙蝠系哺乳类啦。嗱，雀仔就有羽毛，系卵生嘅动物。蝙蝠嘅身体咧虽然有毛发，但系嗰啲咧其实唔系羽毛嚟噶，而系胎生嘅动物。蝙蝠有牙齿，咁啊雀仔冇啦。身体入边咧嘅横隔膜啊，系将体腔将呢个身体咧就分成胸腔同埋腹腔。呢个咧就系哺乳类动物嘅基本特征。蝙蝠咧就有呢个基本特征啦，咁所以咧佢咧就被归纳为呢一个叫做系乜嘢啊？哺乳类咯。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出气走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 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啊，湿分 moment 嘅一首歌曲叫做《痛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好嘅晚上去到瞓觉。不过而家系时候要醒啦，因为咧一天嘅工作又再系等紧你去到完成佢啦。朝头早都有职场 KOL 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之前咧我都有留意到报告咧，就系话消委会咧都有检查过一啲咧关于合成肉类嘅报告、哦。 嗯，冇错，系啊。 咁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啦，特别系好似我哋呢啲家长咧，可能小朋友咧会食下火腿啊，或者系午餐肉啊，咁样间唔中都系一块半块啦。咁呢一啲咧系唔系其实真系非常之唔健康咧？ 嗱，你头先所讲话间唔中一块半块嘅话咧，喺我角度上，我觉得系冇问题嘅，系啦，即系消委会所讲嘅就系好多时会以100克嘅食物嚟讲佢所含嘅盐分啦，会话哇好高啊呢啲加工食品，咁我谂其实大部分人士都会知道加工食品点解盐分高，就系因为佢哋可以摆放嘅存放期耐嘛，咁而盐就系一个天然嘅防腐嘅物质嚟嘅，咁所以通常就唔落防腐剂都会去要。在即係個鹽分上要加啲手腳，會令到佢鹽分高啲，保持住嗰個新鮮度啦。咁咁，但係我話誒間唔中食下又無妨嘅話，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以100克嚟講好似火腿，其實一塊火腿講緊廿零 gram 啊，30 gram 咁。咁其實要食成三塊四塊，係啦，咁就先會去到100克。咁而如果你身為一個家長，你知道呢啲係加工食品，但係有陣時又可能火腿三文治小朋友都中意嘅，我都想俾下佢食嘅话，咁控制个份量唔太多嘅话，其实我觉得都系可以去做其中一个嘅食材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其实就唔使话一听到就好惊，反而就要认清楚就系、是，咦，我嘅进食量同埋有进食得几咁频密嘅啫，就唔使话从此喺我眼前消失。除非你话我觉得呢啲加工食品系绝对可以喺我饮食上消失嘅话。繼續 go ahead 係啦，可以咁做嘅係啦，但係有啲話誒，始終真係有時為方便啊，剩嘅咁喺時間方面，我哋真係唔多有鬆動預備食物嘅，咁冇問題嘅。諗下今次可能就係有啲火腿啊，咁可能第日嘅話一啲嘅，譬如水浸吞拿魚呢啲，其實鹽分唔高嘅加工食品，其實都好好嘅，可以做下呢啲即係交換下，都可以有方便快脆做到一啲嘅食物咯。 嗱 ，Mimi 啊，我成日都有個迷思嘅，啲人咧就话啦，合成肉就唔算系正宗嘅肉类。咁到底何谓系合成肉呢？ 因为好似譬如好多嘅食物嚟讲咧，你好似见到佢一嚿咁样去买啦。举例啦，蟹柳好唔好？讲下系啦，蟹柳系一个一啲嘅鱼，其实佢嗰个嘅质素系唔够足以新鲜摆喺鱼市场俾人卖嘅。咁但系你又谂下，即系捉咗佢翻嚟，或者有呢啲鱼而劈咗佢。咁又好嘥，咁所以就會運用加工嘅情況，可能攪爛咗啲魚，再去可能即係再去成形啊等等如此之類調味，而做出嚟，哇幾成功啊！ 再加啲顏色 係啦，即係蟹柳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嘅產品啦，係咪？咁亦都冇嘥咗佢原材料。咁譬如火腿啊等等呢啲，都係可以係有咁嘅原因而去做出嚟嘅。咁所以做咗出嚟合成咗佢啦，經過啲一啲加工過程咁，咁出到嚟又美味嘅。咁對於可能製造商啊，咁又可以運用到啲食材做到啲新 product 啦。咁對於我哋食用嘅人士嚟講，有多樣新產品試下咁，即係其實冇問題嘅，覺得。只不過就係盡量喺飲食上揾多啲新鮮嘅，唔係加工嘅。咁而去配合間唔中有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嘅即係唔錯嘅飲食嘅方向嚟嘅嚇。 嗱，除咗你話頭先講嗰啲蟹柳啊或者火腿之外咧，我另一個迷思咧就係燒賣啦。嗱，經常見到坊間咧一啲可能賣燒賣啊串燒嘅鋪頭咧就會標明啊呢個係豬肉燒賣或者呢個係魚肉燒賣咁樣啦。但咧買到嘅時候咧都係覺得點解中間嗰一好似一嚿粉咁样嘅，都唔系好似一嚿肉喎。咁到底其实里面嗰啲又系乜嘢嚟噶啦？ 系啦，咁所以你要去睇翻，其实而家市面上嘅即系烧卖有好多种类，有啲烧卖咧，你买翻屋企真系睇到佢一粒粒肉粒嘅，咁嗰啲咧就会真系佢用多啲肉啦，咁亦都即系入面有咩成分，你都容易睇啲嘅。咁但系有啲真系打到一粒好似鱼蛋嗰啲咁打混埋晒噶咯， 哇裂咁啊！ 冇错，让翻喺个黄色嘅皮度，咁就系啦，咁好似鱼肉烧卖啦咁。咁呢啲好多时都有机会混入咗一啲嘅。即係肥豬膏啊，一啲嘅脂肪咁，令到佢可能滑口啦、水潤啲啦、好味啲咁樣樣。咁所以其實燒賣嚟講，有好多人都唔知啊，即係走去可能有啲嘅鋪頭有魚蛋食啦，亦都有清燒賣食啦。咁往往好多就覺得魚蛋嗰粒炸過嘅唔好食唔健康，燒賣蒸就正路啲好啲啦。咁所以就好多人會去話：，唔該，六粒燒賣、八粒燒賣、十粒燒賣。咁但係其實如果經過營養分析就發現，六粒嗰啲嘅蛋下咗啲魚肉燒賣咧，成300多卡路里，唔少噶。係啦，反而六粒嗰啲咖喱魚蛋嘅話咧，其實大概 around 100卡路里嘅。 哇！原來爭咁遠㗎。 係啊，咁一講咧，啲人。

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喺琴日噶。咁啊土瓜湾嘅炮仗街去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啊！留意啦，就系炮仗街去翻九龙城方向啦，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嘅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咁揸车朋友咧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啦。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哎，咁啊似乎都几好、 啊。系啊，暂时几好嘅。 嗯， 最紧要呢样嘢，大家好， 大家好啊！抗疫咧都要做好呢啲嘅措施先至得啊。 冇错，咁啊，小白琴日咧，我听到阿 Toby 咧就讲啦，九巴咪加价嘅。 系啊。 但系我琴日晏昼咧又收到有朋友俾我消息咧，佢虽然加价啫，但系几好、啊，都回赠翻咧俾啲长者、啊。 系、嗯、点样回赠啊？ 点样回赠法咧？ 回水咁样啊？ 咁啊唔系，水就唔回噶啦。回赠嗰啲嘢都要用水买噶、啊。 系咩？ 系、啦，你唔用水何来买到咧？ 好，听听先。 咁咧，原来系一月开始啊，系一月同埋新春长者优惠，乘搭九巴过海线同 R 线嘅旅游线咧，就送免费口罩。 诶、 由一月啦，一月同埋 一月四号而家开始咗啦。 系啦，但系唔系一月几多咧？系一月一号至二月六号呢段期间，系逢星期六日长者啊，长者喺所有嘅周末啦，同公众假期，即系新春期间，你知啦，二月六号其实都系新春期间噶嘛。咁、啊，即系平时一月至到二月六号就星期六、星期日，但系年初一至年初六呢段时间咧，就系都包埋嘅。咁、总共咧有82条嘅九巴过海线啦，同埋 R 线，即系一条旅游线 R 线啦。咁咧每搭四程咧就可以获赠一包十个嘅成人九巴口罩，多搭多送。搭四程啊，四程系好容易啫，但系你系要星期六、星期日一至五唔得啦，一定要过海同埋 R 线。 系咪要长者卡嘟嗰个？ 系冇错啦，冇错。咁啊，长者咧就要用长者嘅八达通卡啦，或者系八达通嘅产品啦吓。咁啊，要逢星期六日搭啦，咁啊乘搭九巴营运嘅巴士线嘅，咁啊就系咁样咯。咁啊九巴咧就会有个系统咧，就会自动计算到长者乘搭嘅合资格嘅车程嘅次数，但系咧就最好就唔需要额外登记，即 系 好麻烦噶嘛。 系啦， 哇，俾嘢你又要去登记依样嗰样，不如唔攞好过攞啦，系咪 啊？真系心声啊呢个。 系啊，贴地啲啊，做人啱唔啱啊？ 你俾得我嘅，你啊即系谂埋个措施点俾啊嘛。 填咁多嘢先至俾 系啦，即系我俾你就又要为难你咁，为咩 咧？我宁愿唔要， 唔方便咯。 喂，咁呢个有冇为难啲长者？系咪直头个车长见嘟一声就个， 系咪就即刻派？得啦，系你啦， 系咪即派？喂，系你啦，恭喜你，你而家即刻有口罩 送咁你嘟咗之后咧，咁样可能有啲人会我唔记得我总共搭几多次，因为佢任攞，佢唔系规定你净系，因为搭四程攞十个，咁你搭八程攞几多啊？你搭小白 二十个， 冇错啦， 冇错， 系啦。咁但系咧，你有时咧啲长者可能唔记得，哇，其实我搭咗几多次咧咁样噶嘛。咁有两个方法嘅，一个方法咧，咁当然啦，啲长者有啲咧就好叻嘅玩电话，有啲就要揾后生啦，就要有登入呢、有个 app 嘅，叫做 Cup 1933，即系九巴个 app 啦。你一登入去咧，就会查到你自己系搭咗几多次嘅。咁或者你话哎呀，我真系唔识啊，唔好咁麻烦啦，唔知搭咗几多次，唔紧要。你去喺佢喺指定嘅有成睇下先，有成十八个港九。香港就冇啦，九龙同新界嘅地点去巴士总站度啦。咁佢你叫佢同你 check check， 即系搭巴士嘅巴士总站啊，有十八个点，咁佢就会即刻同你 check 到，哦，你搭咗几多次嘅咁样。 哦，咁我如果我要换啊，咁又可以点换咧？ 哦，换咧就好简单嘅啫。如果佢可以換，我唔係換，佢即刻俾你。你夠四程嗰個巴士總站已經有曬嗰啲貨喺度噶啦，即刻俾十個你。 即係喺個巴士總站度攞。 冇錯，佢就指定嘅，唔係全行香港區就冇嘅。我就睇到啦，九龍同新界咧就十八個點嘅。咁、你就佢就見到你阿姐阿哥，你搭夠咗四次啦，咁就俾十個你啦。咁嗰十八個點咧就只限九龍同埋新界嘅啫。即係美孚都幾方便㗎，美孚嘅寶麟街嗰個巴士總站又有啦，尖沙咀天星碼頭總站嗰、客务站又有，系、啊，黄大仙总站啊，屯门市中心总站啊，个客务站又有。咁、总之咧，你可以登入去九巴度睇下，有十八个点可以换翻咯。咁唔知嘅话，详情咧，好似我琴日咁样，我睇完之后都有啲疑问啦。咁我都打咗去九巴度问嘅、例如就系话，我头头我唔知道系咪真系规定四个咧、原来唔系嘅，多搭多送。咁、你搭十六个同埋十二个，咁可以有三十个。 冇上限嘅、你搭得多，我就按翻嗰个次数俾翻你。 系啦，但有限制嘅、有两。两条巴士线就不包的，只有两条过海巴士线不包，就是 P960 和 P968。 P 那些就 就唔好搭啦。 淨係呢兩架， 淨係呢兩架啫， 九 架 同 八十幾條都可以嘅，係貨過海啊！記住，你唔好諗住好似我咁樣，我就唔住喺荃灣地鐵附近噶嘛。啊、你諗住喺荃灣地鐵搭嗰啲 M 線，好快脆兩個字到咁去攞程，唔得嘅，因為你唔係過海嘛，所以你要清楚係過海線同埋 R 線先可以攞到咯。係咁啊，同埋就係好似你咁問咯，哇，喺邊度換啊咁樣，所以我就問咗，原來係有18個點喺九龍同新界嘅巴士總站度都可以嘅。咁但係你今日搭咗，你唔好話今日搭咗，聽日去 check 喎，佢話唔得。你搭咗之後咧，佢八日後先會顯示到嘅。 哦， 嗱呢樣嘢清楚啦。 呢個關鍵啊！ 八日後你唔好諗住啊，我明明又走去拗啦，我明明琴日搭咗嘅喎，點解冇啊？唉，唔好住，唔該你耐心等等先。你今日搭咗咧，要八日後先顯示到出嚟嘅。係啦，咁啊好方便咯，咁啊有曬記錄噶啦。咁啊或者你想詳情咧，可以打去熱線查詢啦，2745-4466。 2745-4466。 九巴嘅服務時間好長嘅，幾好嘅呢一個巴士，唔錯。 係啊，幾好嘅，幾好。 呢個巴士公司唔錯嘅。 好，咁啊， 明明啊，你冇问题问我啊！ 我冇问题啦，已经 OK， 明白 晒。 详尽啊，好仔细讲得。 系啊，咁啊，由一月一号至二月六号啊，咁啊，诶，唔系，你冇问我，有冇规定换嘅时间啊？差啲睇漏咗添。 有冇规定换嘅时间啊 ，Didi？ 有嘅，就系二月十六号至二月廿八号，过咗呢段时间冇得换噶。 二月十六到二 月十六至二月二十八号呢段期间，过咗二月二十八号就冇得换噶啦。 哦，咁啊，而家搭定，咁啊，跟住就 二月中嘅时候， 中嘅时候 就可以攞 去 换。 冇错， 明白晒，好啦，唔该晒 Didi， 好，咁系， 希望大家都抗疫成功啊吓， 系啊， 好，咁啊喺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早晨小华，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出边天气点啊？ 天气好好、啊，有啲彩霞喺个天空嗰度啊，咁啊应该系啲太阳反照啦，咁啊望向天边嘅云彩都系令大家开心同埋心旷神怡嘅，咁啊。空气方面都系正嘅，不过就有少少凉咯。今日有啲风啊吓，咁所以你话等车嘅时候，可能都入去啲室内啲嘅地方挡一挡先。咁架车仲有一分钟啊，两分钟到到咧，你先行翻出嚟。因为头先 Didi 都讲咗好多啦，好多唔同嘅巴士咧都有啲 app， 咁啲 app 都可以大概睇到嗰啲时间啦。我自己用都系都好实时噶啦。咁有时候就争一两分钟。咁讲真，路面情况有阵时都会不似预期噶嘛，咁大家就忍让下啦，啊或者咧忍耐一下啦，好快就上到车噶啦。咁天气好鬼正，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高啊吓。不过你哋头先讲咧个口罩嘅题目咧，我就觉得，唉，如果二月唔使换口罩就好咯。意思系咩咧？就已经唔需要再系啊。我系奇想啲嘅，同埋乐观啲嘅。OK， 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去讲，好嘛？ 好，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咁啊，稍后渐转多云，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展望啊，明日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骤雨。咁啊，随后一两日都系大致多云噶啦，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7%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跟我们倾下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咁啊，对上几个礼拜咧，即系周博士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有关于九型人格嘅嘢啦。咁啊，好多听众都好有兴趣嘅。咁啊，迟啲希望我哋再有时间咧，再分享，因为好多听众自己都尝试揾翻自己系边一个型号啊，亦都对自己可能会了解多咗。咁啊，今日咧我就朝头早带咗一个 case 俾阿周博士睇下可唔可以帮到手嘅。咁呢位嘅朋友仔咧，其实佢就20岁出头啦。咁佢自己咧就好多理想或者好多梦想啦，叫做咁。不过咧，佢就同佢屋企人嘅谂法咧就争好远嘅。即系佢屋企人咧就好想佢即系踏踏实实搵份工，简简单单就咁样咧，即系平步青云咁就 OK 啦。咁但系其实佢咧自己就即系对于演艺啊，即系佢好想入 APA， 好对于演戏啊呢啲做戏啊系好有兴趣嘅。咁但系咧，即系一个人喺追梦嘅同时得唔到最亲嘅人支持咧，我谂都几难受啊！咁啊，周博士，如果系呢一个 case， 咁应该点样去到同屋企人沟通，或者应该点样去到解决呢个问题咧？ 係啊 ，Kitty， 依個係一個好重要亦都好現實，就好多時候我哋嘅夢想咧喺伴侶或者家人眼中是不切實際，咁、但係嗰個又係我家人嚟嘅，即係我冇得同佢分離嘅嚇，係我一生一世嘅關係嘅嚇。咁所以如果為咗追夢而令到同家人好似決裂啊、冷淡啊，咁呢個實在太可惜嚇。所以我哋好需要懂得去學習有效溝通。我諗有幾點我想講嘅嚇。第一樣咧就係、人生有好多好多嘅範疇嘅，家人係一生一世嘅嚇，即係所以我鼓勵依位朋友，即係廿零歲，當然追夢有夢想，當然係好事啦！如果廿零四都冇梦想就大镬啦吓。咁我让家人首先呈现睇到我系幸福快乐嘅，呢种快乐嘅能量系好重要嘅，而唔系只系活喺我嘅梦想。我有梦想唔系大晒嘅，即系我有梦想唔表示我系啱，唔表示其他人就要认同我嘅吓。相反，让我梦想变成一种感染力，让我梦想变成一种幸福快乐嘅源头，甚至让我梦想变成一个爱嘅能量嘅启动啊！即系如果我系对演艺界有兴趣，想入 APA 啊演艺学院，咁呢个好好啦，系嘛？咁你演艺嘅目的系乜嘢？点解我想唱歌、跳舞、画画？只要揾翻个终极嘅初心啊！嗰、那个试下揾翻比自己生命更大嘅价值。我唔系净系为咗自己而去唱歌、去跳舞、去画画、去作曲、去琴棋书画。我渴望透过我呢啲嘅琴棋书画，贡献俾个世界，令身边每一个人开心多，幸福多，咁我由边个开始啊？就由家人开始啦，系嘛？即系可以同佢分享。我唔知啊，如果佢系画画，咁咪分享一幅画咯；跳舞就同妈妈一齐玩下，咁去跳舞咯，即系好开心。即系屋企里边手舞足蹈咁样，即系让大家 feel 到嗰种 energy 啊！即系艺术都系一种爱嘅能量嘅表达嚟嘅吓，而唔系将佢同生活去脱节，变成二元对立吓。咁呢个我第一样想讲嘅就系、是、将个梦想变成一个喺生活化去爱嘅能量嘅启动，令身边嘅人收到呢个梦想，令到我更加开心，而我呢个开心亦都能够令即系分享俾身边嘅人嘅吓。呢个第一样吓、第二啦就系、是。在现实的世界，我们总是会担心，哇，你喜欢跳舞啊，哇，没找不到钱的、哦、连开饭交租的钱都没有、哦。那这个真的要有创意了。试一下将自己的梦想变成一个可以销售的，可以变成一个产品的。由最少的钱开始，你未必可以即做到一个舞台剧，啲人俾$500入场的。那你同时可不可以试一下变成一个网上的活动，啲人愿意俾$10。或者$1都可以，即係啟動呢個金錢嘅能量啊！其實錢多錢少唔係最重要，一啟動咗金錢嘅能量，我能夠儲到喺 Facebook， 譬如100個 like， 每一個人願意用 Apps 俾$1你，俾$15你，俾$10你，嗰、那個已經係儲咗一大班即係銷售嘅網絡嚟㗎啦。所以試下唔好將藝術、將慈善同金錢對立啊！金錢係生命嘅能量，即係金錢係一個愛嘅能量。我做一啲有價值嘅嘢，我值得擁有翻呢個價值。而金錢就係好客觀地去表達呢一個價值，讓呢個咁美麗嘅事情能夠持續地流動。呢、這個就係商業，呢、這個就係企業。咁、所以我鼓勵呢位朋友，令到呢個夢想能夠有更多人受惠，而令更多人受惠咧，金錢係一個好有效嘅閥門嘅方法嚟嘅，即係唔需要對金錢有一種批判，覺得污糟邋遢等等等等。呢、這個世間所有嘢都係金錢嚟嘅，即係我食飯啊、衣食住行啊，金錢係令到每一個人嘅身心靈嘅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快樂。即係就算你靈性修行，唔表示要討厭金錢咯，相反令到金錢變得更加有價值咯。咁、所以我係好想同呢位朋友講，即係值得去善用金錢，而係將你嘅藝術變成一個愛嘅能度，變成一個資源嘅流動咯。 所以周博士其實都提出咗一個幾重要嘅觀點，因為可能好多人咧就覺得係啊，藝術同金錢咧好似對立咁樣，即係往往就覺得一講到錢咧就係市侩噶啦。就是好似唔啱噶啦，好似涉足咗咁噶啦。咁啱啱话周博士咧就会即系提出咗另外一个嘅谂法，睇下咁样大家又能唔能够接受到，或者呢个系比较现实啲，我哋即系生存喺呢个世上就系、是、要接纳嘅一个嘅谂法系嘛？ 系啊，因为你做咁多艺术，你都想有更多思考，想生活更加美好，想有更多即系真善美嘅表达吓。咁、而其实嗰个都系个即系金钱可以系一个。即系当我做紧啲有价值嘅嘢，我哋聚焦喺价值而唔系价钱啊！吓，咁当嗰样嘢系有价值嘅时候咧，啲人愿意去付出，啲人愿意支持我哋， 亦都我俾到好多價值人，啲人亦都願意因為收到咁多價值，想回饋翻俾我哋嚇。咁所以金錢係一個最客觀嘅符號，一個愛嘅象徵嚟嘅，即係去肯定翻嗰件事我付出嘅價值嚇。咁所以即係金錢本身係一個中性嘅能量嚟嘅，即係當我帶住貪婪，錢就變得即係好卑劣、好卑鄙；同時當我帶住一種好善良嘅心去貢獻俾個世界，這個金錢就變成一個最美麗嘅符號嚇。咁所以聚焦喺生命嘅價值。而不是價錢，當我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我自然會豐盛富足，自然很多人會想給錢我去做一些有價值的事。相反，如果我只是聚焦在價錢，我變得斤斤計較，或者給多一元，便宜多半元，即是日日在這裡變得很貧窮，窮到最後剩下錢，就算你億萬富豪都可以是內心很貴乏、很貧窮，日日斤斤計較，很不開心。那些億萬富豪，即那個只是銀行的數字來的，比不到我幸福感、快樂感，亦都令到身邊人更大壓力。所以生命的價值就是找到自己的價值，聚焦在價值，亦都為身邊人創造價值，而金錢自然會流動，自然會來。 嗯，咁调翻转换个角度睇啊，周博士，头先就可能系针对翻当事人，即系追梦者嘅一啲可以做嘅方法啦，点样去同屋企人去到沟通啊，又或者点样去改变自己一啲嘅谂法啊、心态啊。咁如果系佢嘅屋企人咧，即系佢屋企人唔系好同意佢嘅仔女去做一啲咁样嘅事情嘅时候，又应该用啲乜嘢嘅态度或者心态去到沟通咧？ 非常好，我只是问一条问题，我问这个家人，你的仔女，你的伴侣，他的幸福重要啊，还是他能够做一些满足你的期望，符合你的标准，这样就重要。如果他能够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幸福快乐，但未必符合你的标准，你会觉得怎样呢？更根本是他的生命，虽然他可能是你的仔、你的女，同时我要问的是亲爱的爸爸或者妈妈，你的仔、你的女的生命是属于哪个的？请你放低他是属于我这个观念。我们的作为父母，我带他来这个世界已经圆满了人生，他今天已经长大，是吧？就是让他信任他去找回属于他生命的价值。我们只是他生命的同行者。我哋其實唔需要擁有任何嘢，我哋喺生命都冇辦法擁有任何嘢。我哋光秃秃咁嚟，光秃秃咁走，到離世嗰刻，我哋可以擁有啲乜呢？喺我哋最後一秒鐘嘅呼吸，我哋只係擁有一個生命嘅體驗嚇。咁所以唔好嘗試去索取、去擁有、去佔有，只會令到自己更加痛苦、更加冇安全感、更加個佔有欲更大。令到我哋同對方不斷有衝突。相反，如果我只係生命嘅托管者，我只係管理我嘅生命，管理我嘅身體，甚至我身體都唔係屬於我嘅。我身體嚟自我爸爸嗰粒精子、我媽媽嗰粒卵子嘅結合，而讓我有經歷到呢個人生。而有一日我都即係塵歸塵，土歸土嚇。咁所以，當我能夠尊重每個生命，信任我仔女。佢嘅生命係屬於佢，讓我哋永遠祝福佢，我哋陪伴佢，手牽手，讓佢去揾翻佢生命嘅價值，而讓佢有屬於佢生命嘅更大嘅價值。而我永遠冇辦法取代佢去經歷屬於佢嘅生命。我作為爸爸媽媽，試下視佢為我朋友啊！我憑乜嘢去擁有佢、佔有佢啫？即係就算佢只一個兩歲、三歲嘅 BB， 佢都有獨立於我而存在嘅感受、價值觀同喜好。你試下逼你三歲嘅 BB 仔逼佢食菜啊，佢唔肯食菜就唔食菜。你逼佢陪你行山啦，佢唔肯就唔肯，得唔得？因為佢與生俱來有佢自己本自具足，即係自己存在嘅生命係獨立於我哋嘅。所以我哋做人就係要學習尊重，學習放手。放手唔係冷漠，放手係真正嘅愛，讓佢得到自由。當佢對方得到自由，我哋自己作為父母都得到自由。 呢、這個又真係好多人都需要學習，即係無論係父母同子女嘅關係啊、情侶啊、夫妻啊，即係有時候你太緊張或者你太想做到一樣嘢咧，往往都係反效果，即係你亦都冇理到人哋嘅感受，即係靜一靜，諗翻一啲好根本嘅問題去問翻自己咧，就可能可以令到自己即係靜一靜。知道翻即系最基本嗰个答案系啲乜嘢？今朝早咧，唔该晒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嘅分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好，阿 O 都喺度， 喂，发射醒咗咧就想啊，即系中六合彩啊，有阵时都系啊，即系 我以为发梦思想中， 中咗啊， 梗唔系啦， 就你喺度嘅， 中咗都要等今晚啊？点解啊？喂，新年咁多宝咧，今晚教猪咁样头奖咧就大概六千几万咁啊，咁啊，即系放心，即系呢啲博彩呢啲要有节制啊，或者你中意玩就玩啦，咁啊，大家图个好运啫咁样。不过对于好多香港人嚟讲，其实踏入2022年咧，最大嘅一个新年愿望咧，我问过好多人啊，全部都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以前咧细个觉得讲身体健康好行噶， 系啊， 而家我唔觉噶， 好有深度啊呢四个字。 依家简称添啊，直情话喂阿 O 快啲走啊！我话咩 O 啊 ？Omicron 个 O 啊咁样，吓死我啊！我喺旁边听到啊，系咪先？跟住大家都系笑吓我啦，系咪先？咁但系我都真系好想话啲唔好扩散啦，真系好辛苦啊！即系琴日都有啲即系以讹传讹嘅消息出嚟，又话点又话点咧，又话唉又话咳夜市啊，又话剩咧，咁大家都好惊慌咁样，咁希望就即系呢啲事都唔会发生啦。咁大家真系注重翻多啲嗰个防疫意识。啊！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注重社交距离啊，咁样 不能够松懈啊，真系 系啦，即系一时食嘢嘅地方都最好就系食嗰刻先除低，平时都系戴定个口罩，稳阵啲嘅， 乖啲乖啲， 系啦，健康系自己嘅。 今日系1月4日，星期二，农历12月初二，释宜、祭祀、解除、如是勿取。 年头咁快就咁， 冇分系咪年头定年尾嘅。今日记诸事不宜， 今日要小心小心， 小心不如开心啦。今日都系世界特治日， 我会运用唔同嘅沟通方法，希望令唔同人士相互交流。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大围碧田街18号恒丰花园第二座，早上大约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1:00，大约66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20户，當中大約20户在過程中沒人應援，包括可能已經接受檢疫或隔離的住戶。另外，政府亦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任何人在上月24日至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就防止核戰和避免軍備競賽發表聯合聲明，5國包括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都是核武器國家。聲明指出，避免核武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和減少戰略風險是5國的首要責任，願意保持並進一步加強各自的措施，防止核武未經授權或意外使用。中方表示，聲明體現了5國防止核戰的政治意願，強調中國始終堅持自衛防禦的核戰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俄方就希望聲明有助緩和全球緊張局勢。分析指出，5國希望借此向全球再次保證所有有關核戰風險的憂慮都並無根據。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建议将接种辉瑞新冠加强剂的年龄限制降至12岁，局方亦建议所有12岁及以上有资格接种辉瑞加强剂的人，最早可以在打完上一针之后5个月，而不是6个月之后打加强针。报道指，当局为了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因此扩大接种新冠加强剂的计划。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主管疫苗事务的专家解释，加强剂可能有助人体在面对 Delta 和 Omicron 变种病毒时提供更好保护，特别是因为 Omicron 对疫苗触发的免疫反应稍微更具抵抗力。局方早前已经建议任何16岁及以上人士可以打加强针，最新建议是纳入12至15岁人士。美国疾控中心需要就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最新建议作出最后审批，外界预计将在本周稍后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出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孟公屋对出。咁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炮仗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嘅新法例将于2022年1月22日生效，受规管租赁嘅租期为2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10%。业主不可以滥收费用，同埋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曾经我哋都系听住佢嘅失恋作品大嘅。 当初的歌低困好过，先懂得低歌难唱。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 阿 J 今次嘅作品有首次填词嘅新晋作曲人彭嘉维，对方其实本身都是佢嘅乐迷嚟嘅，觉得唔少失恋嘅人都有听过 J 嘅作品，而歌者亦都一定同样经历过好多感情上嘅起跌，所以佢写咗《那些伤我也有过》呢份歌词。 寻回当初失真的最初，而成长必须伤痛掠过，回归当初简单的我。 作曲罗 力威填词彭嘉维，编曲监制 Johnny Yim。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有我 关心妍，那些伤我也有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啊，18度嘅气温，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唔知话钟哥咧同阿 O 有冇睇一套剧咧？即系网上串流平台有一套咧，就话艾美丽在巴黎嗰套。 第二季我未睇， 第二季我都未睇，第二季我睇咗第一集啫，系啦。 但第一季咧，我睇剩两集。 诶，点解啊？ 我谂住留翻第二季嘅时候咧，就一气呵成，即系由第二季补完到第一季。因为通常咧，如果佢第一季同第二季相差一段时间咧。看完之后第二季出你唔记得啊。 欸，你啱喎，其实我第二季佢出嘅时候其实都出咗一段时间啦。咁我睇第一集嘅时候呢，我真係唔记得咗佢第一季讲咩。不过佢个头呢，我唔系剧头啊，佢个头呢其实佢有部分。 有啲预告嘅。 係有返咩第一季嗰啲预告一炸咁样嘅。个预告我记得都仲几长嘅。咁係有少少 remind 到我佢第一季即係知道发生过啲咩事咁样。 咁唯有我不得不承认点解最后都系第一季睇剩两集呢。唔啱喎，口味冇辦法追落。 少女少少咯，好似話睇啲衫嘅，同埋如果你好向往巴黎啊或者法國嘅生活咧，佢又有啲真像可以俾你睇得到嘅咁樣，即係有啲真有啲假，有啲戲劇咁樣咯。 之前第一套，因為佢都講到明咧，就係話一個喺美國嘅女仔喺。法國嗰邊生活啦， 係啊， 咁但係當其時即係第一季啊，嗰啲劇評都有啲話啦，佢啲係用美國人嘅眼光去睇法國咯， 係啊， 但係法國人佢哋就會有啲反應就話，喂，我哋唔係咁樣 嘅 喎。 嗰陣時其實第一季咧佢推出嘅時候咧，法國人咧都幾反感啊，即係有段時間都係真係用反感兩個字啊，佢哋仲話到咧，因為強化咗對於巴黎市。同埋佢哋居民嗰種好黑板嘅印象，即係話佢哋係咪真係咁樣咁唔靈活變通咧？咁法國人覺得唔係、我哋都係好靈活，我哋係好有藝術、好靚樣嘢，都亦都係好靈活走位嘅。咁但係就套劇就形容到佢哋咧，唔係你哋係好死固固嘅咁樣。 即係等於以前都仲有人拍香港嘅時候會有隻帆船啦， 係啊， 帆船咧冇啦，我哋都喺度全冇咗啦嘛。 我都唔明嘅點解仲有帆船，即係好似嗰啲卡通片、機械嘅卡通片，畫香港佢都係一定有個帆船喺度，咁而家有嘅，不過就我哋未必咁啱時間啦，因為嗰個帆船而家係即係旅發局仲會有陣時攞出嚟用， 真係起帆嗰只喎，起咗個帆， 有嘅，有一隻現代化少少嘅，嗰只係可以for即係叫 traveling 啦，即係旅遊啊，旅遊用 維港觀光用嘅， 係啦係啦， 咁啊真係勁啦！我喺香港住咗咁多年，我一眼都未見過，佢哋嚟親香港都見到佢出海嘅真係 一陣俾翻張照片你睇下，係 啊，唔知而家即係疫情期間仲有冇啦？咁但係有呢架嘅帆船喺度嘅，好啦，咁啊讲翻呢一套剧嘅时候咧，咁啊，当其时啲法国人都话到咧，话形容到啲法国人就好粗鲁啊，因为法国人觉得佢哋自己好优雅噶嘛，好有一种古色古香，即系法国宫廷嗰种嘅美丽仍然系存在喺民间嘅咁样，就话到呢套剧咧，都形容到佢哋个个咧都几粗鲁嘅。 我又唔觉得，我净系觉得巴黎啲嘢太贵，所有嘢都太贵，其实冇乜嘢太差咯。即系有啲朋友仔话，喂，巴黎好污糟啊，都系嘅，即系但系你每个地方都有污糟嘅地方啦。即系譬如你香港一个城市平时都好干净，总有啲地方， 咁有啲地方系入去有老鼠行过， 系啦，哇，咁多一代二代垃圾嘅咁样实有嘅，咁睇下你睇唔睇到嘅啫。不过我觉得好贵喎，巴黎。其實真 所以看呢個劇咧，有三個單位嘅人嘛，一個單位當然是美國人啦，一個單位就是法國人啦，另一個單位就是我哋呢啲啦，兩邊都不是的，我哋睇啲就 旁邊學， 真係我哋又不熟美國的生活，又不熟法國的生活，我哋睇。 咪当一套戏睇咯，笑下咁样，哦，靓衫咁样咯， 靓女咁样。 但系如果你系美国人或者系法国人去睇自己嘅地方睇嘅角度咧，就一定会有分别。 美国人就应该睇得都几开心嘅，因为有少少柴啊笑嘅感觉嘛。 不过 我就系作为一个旁边学咧，咁我第一季我有睇啦，第二季我就冇乜未睇一集啫。咁但我睇第一季嘅时候咧，有几个感觉都令到我觉得印象几深刻嘅。第一就系个女星其实都演得几好，即系佢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到法国嘅生活，而佢可能误打误撞底下咧，咁啊纯粹将啲嘢摆上网，啊估唔到有好多人中意跟佢做 follower 咁样。 你觉得佢靓啫？ 咁佢靓都系一个要素嚟， 靓都系一个要素嚟。同埋咧，佢唔单止咧系个女星靓，而系我觉得佢即系我法国我未去过嘅，咁但系当我睇到由呢一套剧影出嚟嘅法国咧，我对法国嘅印象好咗，系啦，因为譬如佢影到好多小街啊，或者巴黎铁塔啊，甚至乎攞好多嘅景咧，个 angle 咧，其实系令到我觉得原来法国真系好靓嘅一个地方嚟嘅，酒庄啊，城市入面啊，甚至乎法国人。着衫俾我感觉咧，都系比我想象之中系更加好、更加靓添。 不过好似好多人话第二季都好似拍得麻麻地，有啲朋 友仔听好多 又 话 投诉，又话啲衫冇第一集咁靓，又话个剧情即系已经好殷勤啊， 好瘦啊，即系个女主角做饰演 Emily 嗰个 Lily 咧，佢太瘦， 好似一个好朋友。咁你嗰排瘦得滞啊，钟哥 太瘦都唔得。 好似之前有传过佢系有厌食症，定系有段时间可能有啲问题咁样。 所以做人咧，特别系艺人都真系。几痛苦，肥又话唔得，瘦又唔可以，到底想点？ 佢永远都系想饰演大家心目之中嘅女神王子嗰个样貌咯，系咪？ 即系简单嚟讲，就每一个观众又好，每一个人都好啊，好中意将自己嘅道德枷锁放喺人哋身上边，就唔会批判自己咯。你乜乜，你乜乜，我冇噶， 你肥嘅自己，你自己唔会太瘦嘅，咁样系嘛？ 我系适中嘅咁样。嗱，咁呢套剧咧，其实第一季嘅时候，佢就掀起咗一个风波，就系话即系法国人就觉得呢套戏形容佢哋就形容得唔好啦，咁样。第二季咧，我未睇嘅，咁就第二季咧。烏克蘭就投訴啦， 有佢就關佢事嘅， 因為 有佢哋嘅角色。 根據咧，即係新聞報章嘅轉載啦，佢就話到咧，由於入邊有啲嘅劇情咧，都係同一位烏克蘭女星咧係有關嘅。咁劇中咧就將佢描述到缺乏時尚感，而且咧仲好怕遭到咧驅逐出境嘅女子咁講。咁啊，對呢一樣嘢嚟講咧，咁佢哋就話到啦，咁啊，所以烏克蘭咧就會認為，喂，好似都極度貶低呢個烏克蘭嘅女性，唔係淨係諷刺。嘅問題咯，咁我覺得唔可以接受嘅。我有陣時覺得每一套劇咧，無論係美劇又好，邊度嘅劇都好咧，硬係咧係咪要用呢一類型嘅新聞，係真係發生咗件事，大家唔中意啊，定還是其實大家有啲夾計？喂，我咁樣做嘅話，可能會有啲新聞出嚟，然後令到大家可以 draw 個 attention。 兩個都有可能兩樣都有可能，即係你無從稽考噶嘛，即係個真確嗰個答案你無從稽考，但係兩樣都有可能嘅。所以有時候咧，我中意睇一啲科幻片就咁題材，譬如 Marvel 咁樣，華根達 Forever 咁樣，華根達喺邊度啊？係 啊， 我唔知 個虛構嘅國家嚟㗎嘛，係 咪先？咁你話華根達爆炸又好，即 係啲梵合金好勁又好，係咪啊？ 都唔喺呢個世界上 邊。嗰啲合金喺邊我都唔知 道，少好多煩惱嘛。華根達喺邊度？ 係嘅，用翻太多現實世界嘅材料咧，有陣時就有呢一個問題 咯。咁啊，拍一集咩咯 ？Emily in 咩咯？你頭先講嗰個國家係咩話？ 烏克蘭 咯，咁咪得咯。跟住即係話 Emily 去咗烏克蘭嗰度。啊、 我睇第一季嘅時候咧，佢 Emily in Paris 啊嘛，即係佢嗰個劇名叫做，我以為第二季佢可能調咗佢去另一個國家嘅，即係 London 咁樣 ，Emily in London， 跟住可能 Emily in Germany 咁樣，即係每一個國家。佢真係變咗一個旅遊特輯 喎！其實幾好喎、因為我頭先講啦，佢將個巴黎咧，作為一張法國咧，拍得咁靚啦，咁入面亦都有靚人、靚仔、靚景啊，係咪先？咁如果佢將同一個嘅拍攝嘅方法咧，放喺第二個嘅城市嘅話，其實佢真係可以不斷推動到其他城市嗰個親和力。 咪再驚俾人話嘅時候就。Emily in Wakanda 系啊， 即系将佢纳入埋 Marvel 嘅 Emily in Space 咁样， 咁样得咯， 几好喎 ！Emily in Space 啊，等佢出现。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 谁敢讲我比需要看三次，有所不知请教老师，有所不知请教你多次，放低偏执得到友谊，无袋空空自然能入耳，太富有智慧太快有定义，白纸不过张纸，白纸不会偏倚，才写出答复信，只得我终于得知一件事，学识讲我不知，我不知，谁敢讲我知。 IDK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嗱，问下你啊，小白同埋阿钟哥，你哋咧细个嘅时候咧，最唔中意读嘅科目系乜嘢咧？ 调翻转头问啦， 点解啊？ 最中意读系边科？易数啲啊， 得，好 快啲数到俾你听。你咪唔中意数到听朝啊！真系、 哦。 我细个嘅时候系几中意读嗰啲咩写科建嗰啲嘅， 写科建、 中英数写科建啦。 你细个嘅时候写科建系分三科定系一科嚟嘅先？ 三科，社会 即系社会科学建 教咁样噶嘛？ 社会自然教育啊嘛， 社会自然教育，咦？又同我哋有啲唔同 喎。系啊，你系社会自然教，我系变咗社会科学建教咯。 冇啊。自然咯，我哋叫 做而家就 自然， 而家系常识科嘛， 系啊， 即系统称咗叫做常识科、 所以我细个嘅时候，我成日都唔明，因为嗰个课本同埋嗰个课堂，都系叫做自然嘅，自然 使乜学咧？ 咩啊？ 系咪啊？你咪觉得 自然然就发生咗咧？ 但系佢嗰啲，我好记得其中有一年咧，嗰个课本嗰个封面咧，就影住只蝴蝶嘅，跟住好大嘅， 好似有啲印象喎呢个。 即系我都唔记得咗个科教咩，好似教啲 昆虫界嘅嘢，植物界嘅嘢， 即系成个世界啲好自然会出现嘅嘢。 就为之自然啦， 例如火山咁样， 所以喺嗰本书唔存在嘅嘢就系唔自然或者超自然啦。 嗰啲可能系科学啦， 系咪咧？咁外星人系咪冇喺课本里边提及过嘅咧？我真系唔记得啊，因为 冇证实过嘛。 咁但系有发现过疑似啊嘛，系咪？即系睇电视嗰啲， 睇嗰啲预言家话今年会有 系啊，即 系外星人啊， 系出现喺我哋面前啊嘛，即系嗰啲咩未来人讲啊嘛，你信唔信啊？ 未来人讲嘅我唔系好信。 未来人行出嚟同我讲先得噶，系咪？ 未来人行出嚟同你讲，到底系佢翻咗嚟定你出咗去咧？我唔知啦。咁喂，点解咁样讲咧？因为近来咧见到咧有报道就话咧，日本就有学校咧就新增咗一啲科目喺度嘅。咁呢啲科目咧都唔算系一啲普遍嘅科目，但系嚟讲咧越嚟越普及嘅。嗱，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我就好记得我哋即系长辈级咧啲老师咧，对于可能诶啲同学仔可能打波啊、打机啊或者系运动咧，即系某一啲咧就会话啦，诶唔好花太多时间落去课外活动，或者如果系打机嘅话咧就唔好不务正业啦，唔好做咁多呢啲其他嘅嘢啦，咁专心啲读书啦咁。 咪而家都有电竞啦，已经变成运动啦。 系啦，嗱，但系而家由于 所以我都唔敢对住我仔讲就系你千祈唔好打机啊。 咁你会唔会鼓励佢成为电竞选手？ 我又唔敢咁讲，我就唯有做个中间啦。 旧年嗰排系空手道啊嘛，系咪？旧年嗰排空手道啊嘛。即係舊年再之前可能好多人會學空手道嘅，因為有比賽啊嘛。可能今年即係出年就冇咗噶啦嘛。 係啊係。 跟住咧就會好多人不如轉玩其他啦，冇咗牌噶咯，你冇得去比賽。 係啊，冇咗奧運咯， 冇咗奧運 參加其他嗰啲咯。 係啊，可以試下嗱。咁啊，點解會咁講咧？會見到咧，日本咧成立咗佢嘅電競高中啊。 哇！ 即係佢成間中學咧，就係為咗呢一個電競嚟到培訓呢一啲學生咧，想做職業選手嘅。 咁似嗰啲咩藝能學校嘅？ 係啊。或者咯，廚藝學校就學廚藝， 或者體訓嗰啲咁樣咯，體育訓練。 係啊係啊係啊， 你想做運動員，你就去參加呢一類型嘅運動咯。 冇錯啦， 咁你中意打機，你咪由細打到大咯。 係咯，咁佢呢個係初中、高中嗰一類嘅學校，定還是即係專門學校咁樣噶？ 嗱，佢係呢間係高中嚟嘅，咁佢係位於東京嘅涉谷嘅喎。 喂， 係啊，佢直 中心嚟 嘅。你知唔知佢嗱？你就咁聽話電競學校，咁你覺得可能你就會諗起打機啦。但你聽埋佢英文名，佢英文名叫 eSport 啊，因為。跟住你即刻覺得，咪一間體藝嘅學校咯，即係完全係， 唔係咁佢真係運動啊， 係啊，佢係一間 佢計咗入去運動嘅界別噶嘛， 係啦，嗱我自己咧就覺得，因為譬如好似我阿媽嗰個年代嘅人咧，都依然係會覺得打機就係打機咯，即係因為你花時間去打機，佢就會覺得你好似咧唔做平時日常嘅一啲家務啊工作啊而花咗時間，咁啊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娛樂嚟嘅，咁但係對於呢間學校嚟講咧，佢哋嘅發展咧就真係因為知道越嚟越多人關注電競呢一項運動啦， 如果多人關注，你就可以將佢納入正軌啦。 例如你諗到啲咩咧？ 以前打機係唔啱嘅，家長覺得，但係啲小朋友覺得，喂，唔係打機啱啊。 係啊， 到呢啲小朋友長大成人，喺個社會做咗中流砥柱之後咧，就想覺得，不如將呢樣嘢納入正軌啊嘛。咁如果咁樣， 佢哋好成功喎， 好成功啊！ 係咯，如果咁樣嘅話，應該有啲學校專係教人打斧頭啦，即係啲婦女界啊，或者啲 咁可唔可以將佢列入呢個體育項目？ 係啊， 例如係鬥 打斧頭， 係啦，或者係斗瞌眼瞓，即系都可以训练下瞌眼瞓嘅技巧咁样。 系 啦 ，fishing 都系一个运动嚟嘅， 样样都可以纳入正轨噶嘛。 fishing 得嚟最有技巧噶， 即系上堂嗰阵时 fishing 又唔被发现，又要钓到大鱼， 系啊，好难 得。呢个得唔得咧？咁喂，咁但系我想话咧，其实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因为任何嘅体育项目发展咧，都真系需要一啲训练，同埋真系需要培训一啲人才嘅。咁其实佢系真系咧，希望即系培训到一啲小朋友由细细个，即系高中都唔系好细。不過亦都要需要有佢相應嘅 中四咁樣咯， 咁你都要佢嘅即係四肢嘅快啦，要打得快啦，個腦部嘅運作又要夠快，因為你好多時咧，你嗰啲電競項目裏邊咧，唔係話真係好簡單賽車咁，好似我哋玩嗰啲咁簡單噶嘛，佢係真係有一啲嘅可能速度上面嘅要求啦，或者係體能上面嘅要求咧，佢哋都係要有一啲反應嘅，即係譬如可能要即時去處理一啲任務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呢一種嘅訓練咧。是真的有很多样东西的才能都是需要训练得到的。 有没有讲这间学校呢其实它到底是私立学校啊定是那些即政府拨钱的国营学校。 应该私立的吧。 它是私立学校的、哦啊。不过呢我就觉得挺得意因为呢它那个建筑呢看它的报道就说呢它完全不像一间学校的。普通学校的一些传统的样子就可能球场啦课室呢格格这样啦。但是呢。 有很大的钟在这 里。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钟会响啊咁样啦，咁但系呢间学校咧望落去嘅感觉咧，其实都几似一间网吧嘅， 系咩？ 系啦，嗱，因为咧你平时一间学校咧就一个课室啦，里边一张台啦排得好整齐啦，咁而呢一个学校咧，基本上咧佢成个课室嘅感觉咧就系真系似一个我哋以前细个嘅电脑室啦，咁、 哦、 但系我哋细个啲电脑室咧就系一个个嘅电脑排住咁样啦，其实我觉得佢都几似系网吧啦， 佢似系上电脑堂， 系啦，佢似上电脑堂。 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系对住个屏幕啦，而且佢真系每日嘅重点。个科目咧真系叫佢哋去即系尝试去训练佢哋对手啦，或者系对于啲游戏嘅触感啦，咁样嘅咁样模式嘅训练嚟嘅。 我几有兴趣睇下佢哋嗰个 syllabus，即系成间学校嗰个 syllabus， 例如佢会唔会有自己，譬如学翻佢哋嘅语文啊，跟住学英文啊、数学啊，第一会唔会有呢啲科先？咁佢又我又想知道佢想佢会将呢一个电竞嘅项目咧个比重。放到几多？ 如果根据日本艺能学校咧，都要学啲正常科目嘅。 系啊系啊， 但系咧就 即系以前咩唐本光、森田公司做同学嘅时候，都一齐上英文堂噶嘛。 但系佢哋嗰啲个占用嘅时间就偏短啦。 系咯， 咁你学艺能嘅嘢就会时间长。 佢哋嗰阵时用多咗好多堂噶，咩学画，其实好似 APA 咁咯，学话剧啊，跟住有啲学唱歌，有啲咧就要学埋啲特别嘅技能咁样嘅。 嗱，所以你就讲得好啱啦。佢所涵盖嘅一啲范围咧，佢除咗话真系想训练啲选手，即系头先所讲嘅要打机之外咧，佢仲想训练埋呢啲游戏嘅幕后人员啦，跟住系呢个播报嘅人员啦，同埋分析人员，甚至乎系一啲咧新嘅游戏开发者，佢都系想喺呢一啲训练里边咧可以培训到相应嘅人才出嚟嘅。 感觉真系似一个演艺规模嘅，不过系 e-sports 嘅学校。 我想知啊，即系如果喺呢啲学校读书，譬如我真系想从事电竞嘅，喺呢度读书，成绩差。咁系点啊？冧翻打多年啦， 即系你已经要征服到呢一个游戏世界为止嘛？ 打到 level three 就已经打唔到升唔到 level 啦， 系咪不断喺度冧翻咧？你打过咗 level four， 你先至升翻。 以前打机其实好多只 game 都打唔爆啊，放弃咗啦。 系咯， 我细个嘅时候。 而家你就一定要可能挑战得到佢先啦。我估未必噶嘛。 即系嗰个考试升班嗰个规矩咧，就系你一定要喺限时之内打爆机，你先可以升班。 佢会唔会系咁啊？因为即系打机即系 e-sport 都系一个团队。咁就梗係有一兩個主將㗎啦。呢個呢專係既然佢過唔到關嘅就訓練佢做副將。即係一定係有啲 game 呢係要搵旁邊啲人出嚟呢，就係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㗎嘛。咁就搵嗰啲人就培訓佢專係做呢啲角色。 即係踩單車我只係幫手破風。 係呀，專係破風。你想啦你想啦咁樣。同埋 阻住隔離嗰個或者。 同埋個學校可能有好多呢即係小分可以攞。咩叫小分呢？即係可能啲小測驗啊，即係特別技能測，例如係e-sport 嘛。咁例如係撳 mouse 撳得最快嘅， 你手速最快嘅， 咁可能同佢呢一個本身電競嘅需要嗰個技能好有關係。 你講小輝，我仲想問佢姓咩嘅添？陳小芬定張小芬？ 我都諗，咁得意嘅嗱，咁真係佢到底係點樣訓練同埋升翻咧，就真係唔知啦。不過咧，都希望即係喺唔同嘅體育項目裏面咧，都可以培訓到多啲精英出嚟嘅。 係 啦，呢個都係個好嘅開始嚟㗎。 梗係啦，香港都係啊，希望我哋繼續有更加多出色嘅運動員。 一定。 任何界別都有， 系啊，咁啊最好啦。好，时间咧系好快就去到早晨嘅八点钟，转头再见。 仪式上致辞时话，新冠疫情目前仍然喺全球肆虐 ，Omicron 等变种病毒株带嚟新挑战，国际社会更需要加强团结互助。中国已经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新冠疫苗，积极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冯彪又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搞疫苗民族主义，对外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免疫鸿沟。叙利亚卫生部长哈桑加巴什代表叙方向中方表示感谢，他说出现疫情以来，中方向叙利亚提供多批抗疫物资和大量人道援助，为叙利亚政府开展疫情防控和改善民生发挥巨大作用。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7点，升2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35美元，卖出1,805.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31，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5。人民幣6.36，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31，歐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1度，稍後漸轉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

虽然呢首歌有国语版但原装正版就是纯英文歌词的。这个礼拜新入榜占第八位 Joyce 郑欣宜 But I'm Not Lonel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8点12分即刻睇下个市先。今日继续有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 讲翻嗰句先， 系 成年冇见啦， 系成年冇见咯， 成年冇见啦， 别来无恙啊嘛，系啊，咁啊新年快乐啦，都要有啲仪式感嘅， 系 啊，咁啊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啊 ，Omicron 啊快啲走啊， 样样事都畅畅顺顺， 系啦，啊好似个股市咁样，不过琴日港股开局咧就麻麻地，因为咧冇北水底下咧，成交咧就真系低，咁啊又低于700亿咁样，亦都咧临尾要跌市嘅，跌122点咁样。咁琴日就睇到阿里啦，就有大户搬仓咁样，咁啊又系散户又好忧虑啦咁样。咁今日市况方面先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以至咧再讲埋啊2022年嘅股市前瞻啦。唔该你， 其实琴日嗰个开局咧就真系麻麻地啊，本来就高开噶嘛，咁啊但系就结果咧都系即系曾经跌过200几点，跟住跌幅啊收窄咗啦，咁但系都系跌市收场啦，咁就新一年咧谂住新开始嘅话，就希望有个新景象啦，啊点知个市况方面咧都系唔系好坦诚啊，咁就今年咧相信第一季或者上半年方面咧，大家都会比较。即係總觀翻咧，有嘅意見方面咧，都幾分歧嘅。咁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啊，都應該最壞時間過去啦，咁就有機會咧，就係開始慢慢會逐步好翻嘅。咁但係就有啲意見都睇翻咧，就係可能要過咗上半年或者第一季最少，因為似乎嗰啲內地方面嘅政策就不明朗啊，或者監管嘅風險方面咧，其實都仍然未完全消除。不過咧都可望喺今年咧就應該都出曬，因為今年內地开20大嘛，咁相信20大之前方面咧，就我估应该都系比较系审慎啲嘅。咁但系过咗呢啲即系譬如20大或者系呢个系啲监管嘅方案全部落实咗之后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喺较后时间就会系嗰个焦点就着重翻睇翻经济嘅。咁就变咗可能有机会咧，就令到嗰个系银根就松翻啲啊，或者政策方面咧可能推动翻经济啊，咁气氛就会系好翻啲嘅。咁事實上，你睇翻舊年下半年開始，即年尾開始啦，其實內地方面咧嗰個流動性係改變咗嘅，譬如好似人行嘅公開市場操作啦，都係淨投放為主啦，咁又減咗呢個係存準率啊，減咗 LPR 啦，咁都似樣係今年咧就應該係整體可能有機會鬆翻啲，所以變咗咧個即係不爭拗點就話，究竟咧嗰個轉翻好嘅情況咧，會係喺今年嘅下半年先發生啦。定係今年年初就會發生，依、這個就會比較係 mix 啲咯。 咁啊，琴日都唔係所有股份都跌嘅，有啲好勁嘅。 哇！呢樣我真係要問一問阿 Kenny 啊，即係我哋做呢一行咧，最緊要咩啊？零買當頭起啊嘛，即係嗰樣嘢升嘅時候，我梗係睇好啲啦。 係 呢只雙湯，哇！3日飆咗1倍，咁喂起得咁交關，而家即係我諗住嘅就係銀行啦。追唔追得過先？ 你啊追，我啊早走咗， 早走咗。 第一 day 就走咗啦，系啊，走先啦，啊，下次再玩啦。咁啊，真系錯過咗最高嗰啲升幅。 但系而家仲有冇得睇得再高啲嘅升幅咧？ 系啦，Kenny 交俾你分析啦。 個關鍵就係啦，其實我哋如果記得，大家記得個上禮拜我哋都有喺節目討論佢嘅股份啦，其實都係睇好嘅。呢個股份方面咧，因為佢係比較獨特啲，就係話咧，佢首先佢唔係 to C 咁多嘅，因為而家睇翻內地方面嘅政策咧，咁有啲投資者就會擔心，咦，喂，而家內地打擊啲新經濟，或者係嗰啲新經濟類股份嘅氣氛都麻麻地，究竟商湯會唔會都影響咧？咁其實啲性質唔同嘅，上禮拜都講過，因為而家主要咧針對翻啲 to C， 譬如好似啲直播帶貨啊，或者係啲手遊啊，或者啲短視頻啊呢啲，可能影響嗰啲人民嘅質素嗰啲咧，就可能會係影響比較大啲。但係to B 咧，尤其是發展一個係科技嘅話咧，其實國家鼓勵嘅。咁相當大家即係上禮拜都討論過啦，主要係就一啲即係 AI 人工智能嘅發展啦。咁尤其是而家全球方面咧，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嗰個複合增長率係30%噶嘛。咁原來內地係更加勁喎，內地咧比全球嘅情況咧就更加係增長得快，係增長40%嘅。咁而商湯方面咧又增長超過30%嘅。咁基本上都係呢個內地嘅 AI 嘅龍頭，或者甚至乎唔單止內地，添係亞洲嘅龍頭之一嚟啦。咁所以變咗呢個行業上面嘅話咧，係前景係可以睇好嘅。不過經歷過琴日嗱，之前我哋都有講嘅，即係其實我都睇好只股份啦，譬如中長線都可以睇好嘅。咁但係經歷過琴日嘅呢個係急升之後咧，呢啲位咁高係咪追咧？咁就即係呢個有啲雙確啦。咁如果你早幾日有睇我推介咧，我都有推介過雙湯嘅。咁早幾日都仲還可以嘅，但係升到咁高嘅話咧，我自己覺得就可以考慮就分段去買，或者睇定啲回咗先買咯。 咁散户股民咧就要好好部署。 咁我晏晝都係唔去銀行住啦。 係啦。 先啦， 好易攞錢請食飯啦、啊。其實年頭係啊，未必一定買股票嘅，係咪先？ 其實而家買股票唔使銀行攞錢喎，大家攞個 app 就已經可以搞掂。 你唔明啊？我哋都係用 app 嘅，但係鐘哥啲錢咧好實在嘅嚇、啊，要攞個寶仔去一沓沓攞嘅。 因為鐘哥可能係啲 private bank 嘅大客咧， 係啊， 通常就唔用 app 噶嘛， 係啦、 啊，打俾經紀，你幫我落幾多幾多咁樣。 係啦、啊，跟住去飲杯咖啡先，跟住 飲杯咖啡，我諗住請大家飲碗湯。有冇上汤？ 有冇上汤系嘛？希望真系饮得淡落啦，咁样，因为散户都赚钱啊。报章都话、每手如果抽到都有接近4000蚊嘅盈利啦，几好噶啦。好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啲 ATM XJ 啊吓。咁啊，琴日头先都有讲啦，话喂阿里巴巴好似差少少，有啲大户搬仓咁啊。另外嗰只小米咧就公司咧就默回购，但系咧回购咧永远都系咧回购少少咁样。咁呢一个系。是怎样的看法呢？两个问题交给 Kenny 答埋他了，麻烦 你。回购我觉得没什么作用的，就是呢因为最回购第一你刚才也提到其实数量方面都不会多的。同埋第二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大家对于一些的股份方面那个估值是不清楚。咁唔清楚嘅原因就是因為個政策上面嘅話咧係不明朗，咁當政策不明朗嘅情況之下咧，佢事實上係會影響佢哋嗰個係增長同埋個回報率噶嘛。咁我哋睇一間公司嘅估值方面嘅話咧，就除咗睇而家個 valuation 睇而家個盈利之外嘅話咧，其實最緊要 price 好多落係嗰個前景啊。究竟未來嗰、那個即係尤其是以前大家經歷過啦，即係舊年年初或者前一年開始大家炒到如痴如醉嘅。呢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就點解會咁高估值呢？我哋就 price 咗啲前景嘅增長落去好多落去。咁但係而家究竟係個前景係點，大家都唔知道，因為究竟個政策點樣玩法啊，個規矩係點樣嘅話呢，大家都唔明朗。咁所以變咗喺前景嗰 part 嘅話呢，基本上係冇加分，不但只可能就要扣分添。咁所以形成咗呢嗰個情況方面呢，唔係可以回購可以幫助到。回購可以幫助到就係話一啲好傳統嘅有資產淨值睇嘅股票，咁如果佢出現一個比較嚴重嘅 undervalue 低於資產淨值嘅話咧，咁大股東出嚟增持或者公司出嚟回購嘅話咧，係可以反映翻個合理價值，令到啲人去買翻嘅。咁呢個情況就唔同咯，所以變咗依啲新經濟股回購嘅話咧，未必幫助太大。你譬如你睇下長和係咧，出嚟回購就唔同啦，就真係有幫助啦，因為人哋嚴重 discount 到 NAV 啊嘛。 咁呢個就係小米嘅睇法啦。阿里搬倉嗰壇嘢又點睇咧？係啦。 你就更加咩啦，不嬲都系，我都系审慎， 麻麻地啦，系啊，可能跟下你讲啊， 嗰啲京东啊，或者系腾讯有反弹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我都唔系特别好值，即系值得搏呢个阿里，因为太多不明朗因素喺度。咁就算你睇到而家开始嗰、那个嗰、那个情况系比较清晰啲，就是、要将啲资产卖出嚟啦，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话咧，以前个如意算盘系打唔响嘛，即系以前系一个即系生态圈。 所謂生態圈可能就即係照顧你日常起居飲食嘅都係幫襯佢啦。咁你簡單啲講句，可以話係一個壟斷咗市場，但係一個玩法係唔可以咁樣玩嘛。咁、所以你見到阿里又好或者騰訊又好咧，陸續都要將一啲資產賣出嚟嘅。咁呢個又係會影響到估值嘅問題咯。所以未完咯嗰、那個情、那個遊戲係。 咁啊散户咧就好好部署下啦，睇下今日有北水加持，可唔可以帶領港股升下先？咁啊今日咧多謝 Kenny 幫我哋做節目啦，聽日再傾好嘛？唔該曬 Kenny， 拜拜。 唔該 Kenny，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由你做决定。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下啲优惠啊吓，咁其实都系啲着数嘢嚟嘅，不过就应该唔关阿小白、芭比、钟哥同埋阿欧士，全部都唔关啊吓。咁、关咩事咧？就系、关啲咧 DSE 嘅考生事 吓、哇，系咁、快又系噶咯， 系啊，咁啊可以同你哋讲下啦。咁公共图书馆啊，自修室咧，三月啊至到五月咧就延长开放，咁、啊为到咧即系呢个 DSE 嘅考生咧四月啊即将开。考咯，哇唔经唔过， 又 好快啊， 系咯。 不过去自修室啊，记住真系温书，唔好挂住拍拖。 我唔明你讲呢啲， 系咩？ 我真系唔明。我去自修室咁多年，我都系去自修嘅， 咁就好啦。 你两个问题， 大家都要好似中国人呢个模范生。 我都 冇 乜见过呢一啲场面，我都唔知添。 我以为芭比话，我都冇乜见过你喺自修。 系啦， 我唔会质疑你嘅，中国，我对你系绝对信任嘅。 咁啊，康文署啊，琴日宣布啦，呢个公共图书馆嘅学生自修室咧，喺3月1号至到5月31号咧，考试期咧延长开放时间，咁样即系俾啲学生哥多啲地方温书。或者多啲 時間 温書啦，即係舊時就係一個限定嘅時間嘅。咁啊，你話三月一號之後係幾多咧？咁啊，朝頭早8点一至五啊，朝頭早8点去到咧晚上嘅10点開放。至於禮拜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咧，就提早9点半就閂門，其實都係早半個鐘嘅啫。咁樣咁啊，分為咧早午晚三個時段嘅。咁啊，每節之間咧有15分鐘係暫停嘅。啊，即刻咧憶起咗我哋舊時細個咧考公開試嘅時候咧，即係喺自修室門口等咧下一節咧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喺個自修室門口嗰度 排隊啊， 排隊。但系咧嗰陣時咧，即係排隊嘅時候咧，就最容易咧識到人嘅，即係最容易好似小白咁樣話，即係你話 都話咗唔好掛住拍拖咯， 係咯？點解排隊都會識到人咧？我又好想知喎。 好多方法㗎，係咪先？嗱，呢啲我唔會喺度講啦，係咪先？ 不過咧，即係 你讀咩科㗎？係 啊，咦？ 我又系读数学噶、哦 啊，题外话，题外话，你哋相唔相信呢啲情节咧？ 相信啊， 我信啊，我 信 啊， 小 即系都发生噶， 系 咯， 相信 系啊， 女士就唔信， 唔信啊。 嗱，讲个真人真事，我一个小学同学，女仔嚟嘅，佢个老公就系咁样识咗， 系啦、啊， 就 真系有噶， 就喺自修室问佢。你今日嚟温 啲，跟住、啊、問佢：咦，你係咪讀中文同英文㗎？係 啊， 哎呀，我都係啊。 跟住就拍拖，然之後 做嘢啫，唔係實讀㗎嘛呢兩科。 唔係 啊，我真係想講，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咧？必須要係兩方面都有興趣傾落去先成成事㗎。 咁一定㗎啦。 如果唔係，下一個答你關你咩事啊？ 唔係啊，自修室嗰度咧，成日都係你眼望我眼咧，好容易觸電㗎嗰度。 咁直話芭比講嗰啲嗰一輪台詞啊，唔一定喺自修室門口嘅、 啊。 你去蘭桂坊一樣聽到㗎。 系啊，自修室反而清洁啲同埋清力啲添，起码用一个学习做原点嗱个基础，个基础 都有努力嘅。 头先钟哥讲话，诶，你又嚟温书啊？哇，几清洁咧？嗰个原点 粉饰咗佢哋嘅幻想。 你喺佢话，诶，你又嚟饮嘢啊？ 系啦，或者调翻转头就话，诶，请你饮杯嘢啊？ 坏咗件事 系 嘛？ 系咪差啲咧？咁我都听过一个咧，即系朋友仔嘅故事，都系自修室识咗，结咗良缘咁样。咁又话，诶，我今日咧唔记得带本拜厄书啊，你可唔可以借俾我？ 或者系嗰啲唔记得带文具啊，嗰啲系嘛？ 系啊，唔记得带拜厄书，但系你一定要温拜厄咩？ 对方唔一定拜厄噶嘛？ 呢个系个笑点啊！咁你通常你诶啲学生哥啊、学生妹妹啊，你咪攞住啲书， 问嗰个系男定女先？ 我唔记得啦，系啊， 好好大分别啊， 系咪啊？点解？ 系拜我， 系拜我，系咪？系好用翻， 明嘅， 用翻到，得，用翻中史嚟做例子咁样啦。我今日好想温中史啊，但我冇带本书啊，咁样啊，我会忘记一秦始皇究竟嘅德政系点啊，弊政系点啊，咁样系咪啊？即系有趣啊呢啲。 不过就又系题外话，即系譬如几位咁，我当然咧，我哋远离咗呢一个自修室呢个年代都好多年啦。咁但系如果俾你哋拣，你哋做嘢觉得啊，真系可以专注到嘅， 系 喺自修室还是喺 coffee shop 啊？ 嗯， 嗱，呢个真系两批人嚟嘅。你唔会话我去开自修室啊，冇位啊，不如去 coffee shop 啦。 又 或者去 coffee shop 温书嘅人咧，不如 coffee shop 嗰个满座，佢会拣第二间，都唔会去自修室噶嘛。 系啊， 咁你哋会系选择边个地方 ？coffee shop 觉得即系 cafe 啊 ，cafe 嗰个用途好似大啲。即系 cafe 除咗可以我嚟读书之外啊， 仲可以我嚟饮嘢， 可以我嚟倾保单啦。自修室冇得倾保单， 但系你当然就系大部分，即系特别考试季节咧，你见得最多。台摆到就一部电脑同一沓书啊嘛，就系喺 coffee shop 咯。但系当然个人我系唔见噶嘛，我系见到嗰啲嘢嘅啫嘛。 哦，系啊。 咁但系我就系觉得奇怪，嗰度咁嘈，点解大家会觉得读到书 插住 headphone 啊？佢哋 但插住 headphone 又点样读到书？ 其实都好嘈啊！又点样读到 书？我都觉得系啊，反而我觉得自修室系可以安静啲， 反而即系专注啲啊。 系啊，不过有啲朋友咧又太静咧，又温唔到书，即系要嘈嘈地咁先得啊。咁可能咧百货应百下咁啊，呢个资讯咧都系即系大家上翻去康文署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边间开边间唔开，开几耐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嚟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四日是一年的第四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61日。1969年1月4号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正式生效。由于在1960年12月世界一些地区相继发生反犹太主义事件，促成公约的诞生。这项联合国公约属于第三代人权文件，目的是要求其缔约国消除种族歧视和促进所有种族间的谅解，亦要求各国以法律禁止仇恨言论，以刑事手段惩治种族主义组织。联合国大会早于1965年12月21号已经通过并开放签约，至2013年1月已经有88个签约国，177个缔约国。1月4号出生的朋友有解决任何奇难杂症的天分，可以迅速指出错误或者其他人忽略的重点，拥有实际工作效率，同时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解决复杂的问题对于你来说属于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是实质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公约嘅出现对于世界嚟讲会得到预期效果，还是只系作为文字记录？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大围碧田街十八号恒丰花园第二座，早上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 截至凌晨一点，大约66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20户，当中大约20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另外，政府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月24号至寻日期间曾经身处大厦内超过两小时的人士，需要在听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建议将接种辉瑞新冠加强剂的年龄限制降至12岁。局方亦建议所有12岁及以上有资格接种辉瑞加强剂的人，最早可以在打完上一针后5个月，而不是6个月后打加强针。报道指，当局为了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因此扩大接种新冠加强剂的计划。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主管疫苗事务的专家解释，加强剂可能有助人体在面对 Delta 和 Omicron 变种病毒时提供更好的保护，特别是因为 Omicron 对疫苗触发的免疫反应稍微更具抵抗力。局方早前已经建议任何16岁及以上人士可以打加强针，最新决定是纳入12至15岁人士。美国疾控中心需要就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最新建议作出最后审批，外界预计将在本周稍后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和法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在伊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的谈判中必须采取更务实态度，放弃最高叫价，亦意识到不能提出超越伊朗核协议范围的要求。发言人又说，各方明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推进的谈判机制，既有双边会谈亦有多边会谈，伊朗和美国以间接方式通过书面文本交换意见，避免产生误解。伊朗核协议相关方去年四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行协议的问题。第八轮谈判在上月27号在维也纳启动。伊朗表示，在本轮谈判中将重点放在已形成的共同文本上。日本气象厅表示，小笠原群岛附近海域清晨发生 6.3 级地震，目前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 6.09 分，即是本港时间 5.09 分，震源深度70公里。日本气象厅说，今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日本传媒报道，地震摇晃持续大约10秒。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已经设立信息联络室，负责收集地震相关信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4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91美元，卖出1,804.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5，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牛头角道啦。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影响到咧就系振华道落翻去牛头角道挤塞，车龙排到去乐雅苑。重复多次啦，就系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振华道落翻去牛头角道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乐雅苑。咁喺土瓜湾嘅炮仗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炮

跟住咧就將佢無限配搭，感覺上咧好多選擇。咁每一次我去咧，我就企喺個水牌前面，即係我又有個習慣，我中意由頭攆到尾，即係我點都要睇曬先。 但係次次一樣喎，你都仲會睇嘅咩？ 嗱，佢有時候啊，有時候今日咧可能係冇炒面。但系我俾炒米粉你咯，但系可能下个礼拜咧，我冇炒米粉，俾翻炒面你咯。 我又冇留意有呢个情况出现。 你计嗰啲咁样 咧？我唔系常客嚟嘅，坦白讲，因为我屋企楼下开多几间米线铺咧，我朝头早可能已经会整碗米线咁样啦。但系偶尔我都会帮衬嘅。中嗰个情况真系有出现嘅，不过咧其实唔平嘅，呢啲连锁快餐店嗰啲早餐咧 都系成四十几蚊 一嘢噶，系啊，真系啊， 系 啊。 百物騰貴 嘅，有陣時你想食飽少少咧，佢下邊有啲俾你追加嘅 item 噶嘛， 追加嗰啲咪又係嗰幾款嚟嘅， 係啊，佢通啊呢啲咁樣， 又喺度掹翻出嚟擺喺度追加。追加只不過可能係細兜啲， 係啊，仲要細兜啲，但係要加錢喎，所以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 但我係中意咧，即係攆曬成個水牌先至叫咁，即係感覺上我睇曬先，我睇曬先。好啦，如是者就煩啦，因為靜華歐都講到，喂，佢又有啲追加，即係我每一個 A、B、C 餐再可以追加甲、乙、丙、丁嘅喎。咁你就有無限嘅選擇，即係擺咗出嚟㗎啦嘛。咁如是者，我企個水牌前面咧，就通常都企咗成。起碼都三四分鐘。 你面對住嗰個係一個 infinity 嘅水牌嚟嘅。 係啊，即係不斷睇住咧，跟住先決定到啊，我最後都係叫個 A 餐啦。係，好奇怪，都係最後揀翻個 A 餐。係。咁但係當叫咗個 A 餐嘅時候咧，個心成日都戚戚然。係。點解我唔揀個 B 餐咧？即係覺得好似叫錯咗。 後悔。 係啊。嗱，咁今日咧就想講下選擇越多。是咪等於越好啊？即係得到個結論咧。咁咧有呢個研究小組咧就曾經做過一個心理調查。咁佢就話啦，佢話好簡單，分咗兩批人啫。一批咧，佢哋用朱古力好簡單，六款朱古力俾一班嘅人去揀。六款裏邊你揀一款啦。揀完之後，你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食啫？好啦，咁另一批咧有30款朱古力，然之後你係揀一粒，跟住你話俾我聽。中唔中意食就系、是、咁样，咁你估下有六粒嘅人觉得佢拣到一粒佢中意食嘅多啲啊，定还是30粒嘅人拣出嚟嘅系好食啲啊？ 应该系六粒噶啦， 六粒啊， 系 啊， 我都觉得系六粒，即系我真心亦都觉得六粒可能已经够啊。 但系咩、啊？你30粒，我选择多咗，系啦，五倍、啊。 头先咧，其实钟哥讲嘅时候咧，六粒同埋30粒。即係講咗兩個唔同嘅 option 俾我選擇嘅時候咧，我腦入邊已經咧就係多咗一個嘅印象出嚟，係咩咧？就係話六粒咧，我要喺六個入邊揀一粒我自己中意食嘅，個感覺上咧係容易嘅。但如果係30粒入邊咧揀一粒嘅話咧，我遇到嘅問題就係咩咧？我揀完之後，我個心成日凝住，仲有一粒更加好食。 哦，難處呢個其中一個就係、難在邊度？點解咪冇理由㗎？我哋成日都話選擇多啲，咁我哋應該多啲好嘢揀、啊。 但 係 另一個説法係選擇困難症喎，有啲人有。 其中就係一個啦。嗱，當你越多選，佢呢度就話係嘅。揀30粒嘅人咧，後悔率係高啲嘅。你係30粒裏邊揀一粒好食嘅，後悔率高啲。 咁啊，弊家伙啦。 咁要分析點解會咁樣先得嘅？咁佢就話啦，呢個調查結果，咁佢就話，因為如果當我哋選擇嘅時候，如果選擇得少，我哋得到嘅資訊其實唔多啊，係 啊， 六粒啫嘛。但係如果當有30粒嘅時候咧，我哋就要不斷喺度衡量。係 啊， 嗱，第一粒就會咁，第二粒就會咁，第三粒點咧？第四粒就咁啦。於是即係佢有好多個 option 喺度俾佢選擇。跟住唔係個個選擇到噶嘛，咁有啲人咧就會令到太多資訊嘅時候咧，就好似正話 O 話選擇困難， 係啊， 揀唔到，於是最後咧可能係隨機地揀啦。而另外一啲咧就會係得到咁多龐大嘅資訊量之後，佢選擇唔到，佢問人， 係啊， 但係問人咧就得到更多嘅資訊， 係啊。哇，好睿智啊！鍾哥，你講呢個題目，因為咧，我近排睇緊嗰本書叫《雜訊》咧，《Noise》，亦都係講緊呢樣嘢。其實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特別係網絡資訊澎湃咧，哇，真係資訊太多，我寧願咧少擇選擇少啲啊。譬如我去買嗰啲 capsule 嗰啲粒粒咧。佢每次買嚟買去都係嗰兩種顏色嘅啫，但係佢有60種顏色俾你揀嘅。佢次次都問我話：你試唔試其他？我話真係唔使試啊。 但係你唔試啊？點知嗰兩粒係最好嘅咧？ 因為 我屋企飲緊啊嘛，已經係咪先？我理論上屋企飲緊就係最好噶啦，咁樣，除非我嗰一日咧突然間好充裕嘅時間，或者有啲地方好痕咁樣，跟住先試一試。但係呢件事對於我嚟講都係比較少出現嘅，所以我都好認同呢個講法，就係可能六粒已經好好咯，朱古力嘅説法就係、是。 所以咧，我自己咧有個選擇嘅方式嘅，例如集團式嘅早餐咁講，又或者係朱古力咧。我通常当我选择咗一粒嘅朱古力一个嘅早餐嘅时候呢，我揀咗我就好少会后悔。因为我攞住一个嘅心态就係咩呢，我发觉都几万事万灵，就係、是、话我满唔满足。我先问咗我自己先，我会因为呢一粒朱古力或者呢一个早餐嘅配搭令到我觉得我 ok 先。我问咗我自己 ok 啦，我就唔好再諗其他系咪更加好，嗰啲就唔好諗啦。一諗嚟冇用。 小白可能上得山多呢，吸收咗日月靈氣呢思想好清晰。呢、這個調查結果最後都係話啦。咁佢就話如果你想處理呢啲事點算呢，你就要篩選咗一啲唔重要嘅資訊先。即係你要自己唔好問人住，你篩選咗。譬如話你覺得咁多龐大嘅資訊裏面有邊啲對於你自己唔啱嘅，抹走佢。即係用一個排除法，剩返落嚟嗰啲你覺得邊樣你最鍾意嘅。咪就係嗰樣咯，就唔好越嚟越吸收多啲資訊啦。即係有啲似阿靜華小白講咯，即係最緊要係自己想點啊，你滿唔滿足先？如果你唔滿足嘅話，俾得更多你都冇用，即係呢個先係最緊要咧。咁你話靜華呢個咁樣嘅方向咧，就擺喺一個商場上邊，即係個商業世界裏邊點樣運用咧？其實咪就係我第一個講嗰、那個水牌的效應同埋嗰個道理咯。其實得得六樣嘢啫嘛。 你以為好多得揀？ 你以為有 三樣？冇 得揀嘅啫。 其實佢都係廚房細細，但係做好多嘢俾你。係 啊，所以你唔好以為有時候咧，有啲叫做真選擇，有啲係假選擇嚟嘅。佢俾個水牌有30种種類嚟俾你。其實唔係真係30种嘅，其實可能嚟嚟去去歸根究底得6样嘢喺度，你自己就要諗啦，邊一樣你最中意，你咪揀嗰樣就可以好快嘅啦。 或者士多啤梨味嘅朱古力，或者朱古力味嘅士多啤梨， 點揀呢？ 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弯腰去鉴赏？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气长。谁盼又受伤，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亦必须冲上。头如何忘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生。 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期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崖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 有时选择太多是不是真的好呢？不知道的。最渺小的。因为啱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对得起自己，陈柏宇。 今日又跟大家讲下英文的谚语。新的一年，大家必定都会为自己订立一些新的大计。不过好多人呢，在开始执行一个新的目标的时候，都会好怕开头的时候好困难的。记住这句说话，正所谓万事起头难，所有东西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因为你不是很熟悉或者未有足够的经验而令到你觉得难关重重。只要冲破了这些障碍之后，一定是一条康庄大道来的。咁到底万事起头难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我从前是大意，当得好本事，全没见识都不知。我然后渐会意，往昔期望有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难我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次，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路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新的开始。曾经犯过的错误不千次，明白到做人确不易，那么花心思。如今是我改变后的心智，从面对未来每一事，会有新的发展，寻求新的意思。来从头让我试，再写新的一页，齐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 刚才讲到，当大家发展一个新的目标，有新的方向的时候，总会觉得万事起头难。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 are easy.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 are easy. 照字面解，正正就是解作万事开头的时候都是会有所困难的。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re easy. 大家要记住呢句说话。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re easy. 如果你有坚定嘅目标，不屈不挠嘅意志力，我相信开头就算有几咁困难，都唔会令到你意志消沉，又或者系放弃你嘅理想嘅。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re easy.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before they're easy. 万事起头难，相信只要过晒呢啲障碍，之后一定会系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大家共勉之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嗱，今朝早咧就唔知道你呢个钟数瞓醒未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咧，我以前即系上一间公司咧，仲喺呢个教育嗰度做紧呢个行业嘅时候咧，咁有好多嘅同事咧就好眼瞓嘅，成日都，即系因为早起身啊嘛，譬如你谂下做老师或者做一啲office 嘅工作咧，都系属于早起身嘅一群啦，可能甚至乎比翻朝咁晚嘅可能会起早一两个钟头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好识得把握一啲小休嘅时间咧去休息嘅，嗱，我以前咧好记得我有。个同事咧，我唔知佢而家仲喺咪度啦吓，咁咧 喺度嘅，住咗学校啫。 喺嗰个学校嗰度， 住咗学校啫，喺度嘅。 讲清楚啲，咁我就唔知道佢亦都会唔会再维持呢个习惯啦。就系我发觉咧，佢所有嘅节日，无论圣诞节啦、新年啦、生日啦，所有人咧送俾佢嘅嘢咧，都系统一咗嘅， 系咩？ 就系揽枕啦。 哦， 以至到咧，佢喺自己嘅位置嘅时候咧，成个位都系揽枕。 揽枕咧，有啲譬如专系喺桌面上用嘅揽枕喺度。我覺得嗰啲都幾得意， 嗰陣時喺 幾舒服嘅喎。 start up 嗰啲咧睇過咧，有啲攬枕係俾你特登派到噶嘛，跟住好似手袖咁樣穿咗喺兩隻手。 係啊，呢一款佢都擁有嘅。 因為我哋學生時代都試過瞓覺啦，喺課堂嗰度。 盤手瞓覺啊嘛，即係兩邊 咁 樣。 咁你真係會瞓到咧，即係好痛啦，隻手會麻痹咁樣噶嘛。 又或者會有個冷衫印喺塊面度，即係有啲一格格嘅紋咁樣啦。 即係上堂嘅瞓覺唔鼓勵唔鼓吹啦，係啊。不過有陣時。睡魔急 call 嘅嘢， 系啊，冇办法， 好难讲嘅。 可能之前嗰日读书啊，读得太夜啦咁样。不过如果你话摆喺桌上面嘅一啲揽枕咧，我自己几中意一个形状，就系嗰啲小动物嘅形状。 小动物 系啊，即系例如佢系一只狗、一只猫咁样。咁 佢需唔需要系有个姿势？即系譬如佢趴喺度，咁可能有个弧度可以俾你枕个头。 最好佢都系瞓紧觉嘅样嚟嘅，系啦。咁啊，令到我瞓觉嗰个感觉更加浓烈啦。 有人陪你瞓 啦，依家搞笑又好，认真又好，嗰啲镜粉嗰啲攬枕箍筍啊，一定會有啦， 係 咪先？即係一定會成為一個甜睡寶寶啊，係咪先啊？邊個陪住你進入睡眠咁係咪？ 要啦。 攬枕啊，除咗買之外咧，仲可以自己訂製嘅。即係嗱，訂製就唔係話即係做一個乜嘢嘅掹頭或者乜嘢嘅公仔，而係將一啲好簡單嘅箍筍咧，由你自己即係覺得有啲咩需要咧，就自己去配合啦咁。因為咧見到報道咧，有一個女生咧都幾貼心，佢将自己身上面所有带得出街嘅物品咧，全部都缝咗一个嘅枕头上去。佢系一个好简单嘅枕头嚟啫。 即系化妆盒都有啊。 化妝盒咁細又未必有，但有啲咩咧？譬如背囊啦，背囊嘅蓋掩個上邊，即係諗下背囊個頂係個枕頭，咁好多人都會瞓背囊啦。手提電腦嘅面，即係個 cover， 人哋就用嗰啲保護殼，佢就唔係，佢係縫咗個枕頭。手機嘅殼，即係個背面啦， 咁都可以當埋保護殼喎。 係喎， 都係個方法。 本身枕頭都係防撞噶嘛，箍筍嚟嘅啫嘛。 係啊，咁佢就話咧，因為咧讀書咧實在太攰啦，有時咧真係想喺自修嘅期間咧都揾一個位枕下嘅時候咧。覺得如果帶住個箍筍或者攬枕咧，實在太唔方便，所以佢就索性咧將佢所有生活上面嘅物件咧都即係縫曬咗一啲軟身嘅箍筍，一啲軟墊啊，咁就隨時隨地咧晾手又得，晾個頭又得，攬住嚟瞓都得啦。 哇！佢簡直係睡魔嘅朋友啊！ 係啊，好貼心咯，為自己做到。 係啊，朝頭早冇瞓住啦。 係啊， 醒啊， 精精神神啊，因為時間嚟到九點鐘啦。 A 塞噶，先讲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慢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另外一宗嘅坏车咧，就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快线，咁车龙咧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对出。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御龙山。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土瓜湾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022群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我是 MC Jennifer， 想在演艺界发光发亮，是时候踏出第一步，报名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为你的新时代奋斗。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一身戎装，一身衣装，经历过生离死别，发展出怎样的军旅爱情故事呢？国剧午夜场，爱上特种兵，1月3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咧继续全球传播，不过咧影响唔到咧市场。美股咧喺2022年咧首个交易日做好，因为点解啊？琴日都喺同时段同大家讲过啦，美股方面会有一月效应啊嘛。美股三大指数都以咧全日最高位收市啊，道指收报36,585点啊，升246点啊，创收市嘅新高啊。标普500指数升30点，亦都创收市嘅新高。纳指咧，纳指冇创新高嘅，不过依然有得升，升187点。呢一间公司又创新高啦。苹果公司咧，股价系咁爆上去啦，成为咗全球啊史上首间市值突破30,000亿美元嘅上市公司。其他大型嘅科网股同样做好，亚马逊、Facebook、英伟达全部都升。咁啊，港股有冇带动啊？有冇受到这个升势所带挟啊？系有嘅。咁睇翻港股 ADR 咧，都有得升嘅。希望今日咧就开翻个咧升市嘅盘出嚟睇下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今天的事今天处理，如果唔系时间耐咗，想处理都难。但系有几多人可以做到呢？执屋达人阿橙继续教你点样喺新年前后执好间屋。 我系阿橙，系香港专业整理收纳协会创会会长。 今日继续有执屋达人阿橙喺度啊！咁上次就教咗大家，如果你要喺短时间里边处理屋企嘅即系整洁度，第一样嘅入手嘅就系个衣柜。咁、今日应该向边个地方进发咧？阿橙， 今日我哋可以咧执下个客厅啦，玄关嗰个位置，因为咧如果有人嚟拜年啦，咁就系第一样会入屋就见到玄关客厅。 又系喎， 系啊， 系、 啊，即系除鞋嗰个位嘛。 咁但系玄关通常冇乜嘢嘅啫，嗱你极其量咪摆个鞋架，即系唔会有啲好混乱嘅情况出现噶。 唔系噶，如果咧有啲系半腰嗰啲柜咧，大家即系近排都唔系近排噶啦，疫情咧会摆咗好多防疫嘅用品啦。 哦， 跟住就好多信积咗喺个玄关又唔拆啦，或者系即使系拆咗，但系又唔处理啦。跟住有好多单啊、纸啊、外卖纸啊，积咗喺嗰度。 通常都系摆喺门口嗰度啊，嗰扎正话橙讲嗰啲啊。 我就上网搞掂晒嘅嗰啲。 哦，你冇实体嗰啲嘅单据、啊？ 冇，一有我即刻销毁咗佢噶啦。因为我好憎见到嗰啲一扎纸咧喺门口嗰度噶，因为都系嗰句啦。上个礼拜讲个处女座啊，系啊，我有严重洁癖嗰只噶，仲系。 咁跟住点啊？处理咗玄关上面，譬如话个矮身柜上边嘅呢啲单据啊、噼里啪啦嘢之后，跟住点样？ 咁我哋揾咗啲真系可以淘汰嘅嘢，即系玄关仲有咧一啲包装物料啊、纸箱啊，可能大家系网购嘅时候买啊，嗰啲其实呢啲好容易清嘅，系啦。咁清完之后咧，咁就鞋柜啦。咁鞋柜咧，我哋都可以睇下原本你嗰啲鞋或者系屋企人嘅鞋，系咪不嬲个鞋柜都系摆得晒咯？因为如果佢原本都已经摆唔晒，咁即系永远都有几对系 hea 咗出嚟啦。咁我哋睇下会唔会系淘汰翻，即系嗰个数目，令至到系嗰啲鞋系可以摆翻落个鞋柜里面。 如果你话如果多咗出嚟就淘汰某一啲啊，定还是好似有一啲人嘅选择就系、是、不如我买多一个柜，摆多即系摆翻啲鞋入个鞋柜里边咧？ 咁呢一个都系治标唔治本嘅，你买下就要买大啲间屋噶啦。 哦，系咧，都同意系。最终解决方法就是搬屋嘅， 喺源头里边减咗先，一系就 系。系啊，咁同埋我哋即系鞋柜里面咧都有好多又系唔系鞋嘅嘢咯，即系鞋嘅周边嘅物品啦，我哋都可以 鞋油啊嗰啲， 鞋 垫啦、啊，买一个着一世嗰啲啊， 鞋抽啊咁样， 系啊。 系啦，咁有啲睇下鞋油系咪已经系干咗啦，咁有啲系后备嘅鞋带啦，系咪？我曾经都见过系好多鞋垫噶，系啦，咁可能就系、是、你又买一个新，咁但系咧你着换个鞋嘅时候，你会掹翻旧嗰对鞋嗰啲鞋垫出嚟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可以睇下有冇一啲系功能即系好重复嘅，系啦，咁又可以淘汰咗佢先啦。 如果中意 fashion 嘅人点算咧？ 即系好多鞋， 系啊，跟住衬衫啊嘛。 咁佢原本嗰個空間規劃係應該預留咗多啲空間俾鞋咯。 嗯， 哦， 即係可能就係、是拉長補短啊。如果你中意收集鞋嘅、嗯，或者咁樣個鞋櫃大啲咯，咁、 嗯、 可能相對其他地方就要少啲嘅收納空間咁樣。 嗯， 係啊，同埋咧，我哋都唔好睇少咧一啲細細粒嘅物品咯。即係有時未必係一定喺個玄關出現，可能就喺個廳嗰度出現，可能係一啲可能手機配件啊、鎖匙扣啊，可能一個夾啊，可能係一個頭飾啊咁樣，你會覺得佢好細粒，你就會覺得我唔需要去處理佢啦，擺喺度都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有50樣、100樣出現咧，咁就開始會遺患㗎啦呢樣嘢。 跟住到時你想執都唔知從何入手啦，已經啊。 係啦，你會覺得哦，我要執好容易啫，但係你都係未開始 抌曬佢咯， 動工。 我會趁屋企冇人嘅時候抌曬佢㗎。 但係如果被發覺咧，即係嗰件物件唔係你嘅。 啊，喺邊咧？我哋一齊揾下。咁梗係揾唔到啦，淨係我知揾唔到咯。 即系唔系一个最理想嘅做法嘅，我哋系要尊重其他人嘅嘢嘅。唔系你可以 斗坏无穷啊！ 唔系你可以你可以集合翻嗰啲嘢嚟摆翻，即系俾翻嗰个人咯，等佢自己处理咯。 佢跟住摆翻佢嗰个位咯。 唔系咁嗱，客厅咧，咁其实咧最理想嘅状态就系净系摆公家用嘅嘢，咁就唔好摆咁多私人物品。 系啦，我正想问，我哋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啊嘛，所谓嘅公共空间，即系我哋唔系话讲紧出边走廊，又或者系下边公寓，唔系呢啲啊嘛。屋企里边都有一个叫做公共空间，就系屋企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用嘅地方啊嘛，就系个客厅。 嗯， 系啊，咁所以客厅系即系通常会摆一啲系譬如是藥物啦，係啦，即可能是一些可能餐台會用餐墊啊，一些可能是零食啊，可能是保健品啊，即大家都會用的東西。那如果是私人物品呢，就有時都沒辦法的，即譬如有小朋友家呢，那小朋友的換個廳就會擺咗佢啲圖書啊玩具，咁就冇計。但係如果即係自己嘅嘢，咁就盡量就擺翻佢自己。 咁即係而家我哋玄關位就執咗啦，即係如果多咗出嚟嘅就要清理啦，啲鞋啊咁樣。入咗客廳之後咧，就盡量將自己嘅物件就放翻喺自己嘅地方，就盡量令到嗰個屋企裏邊嘅公共空間咧就整潔啲。 係啦，咁同埋咧，我哋可以即客廳都會出現一啲雜誌啊、報紙啊嗰啲，咁我哋都可以趁即年尾嘅時候都清一清佢啦，唔好留咁多紙張喺屋企咯。 都亦都唔係好安全啊，即其實都可能會有其他嘅唔同嘅意外噶嘛。 係咯， 嗯， 留意住啊呢個。 係，咁就我哋都睇翻咧係餐台啦，即客廳都有，係啊，呢個餐台都係大家好成日咧。是摆嘢，即是可能是个餐台嗰个功用已经都唔系餐台啦、因为佢嗰个高度系好方便，令到我哋呢系好容易好顺手咁样摆嘢嘅。咁通常就系可能你买完嘢返嚟，咁顺手摆台面啦，咁 就摆一生啦。 係啦， 喺你嘅一生入面你都会见到佢喺个台面上面。 系啦，咁零食啊、保健品嗰啲會擺啦，咁可能你嗰啲調味料啊擺到過期咯，好多都係。 小白對執屋咧有份執着啊，直係。 係啊，咁同埋大家可能係 work from home 有時即係都會用個餐台嚟到係上班，咁可能你有啲少量嘅文具啦、文件啊、電腦都會喺個台度出現嘅，咁令至到即係食飯嘅時候，可能係得翻一個 A4 紙嘅位食啊，或者係 或者拎住個碗企喺度食咯。 我見過係要分開食啊，因為個餐台已經係淹沒咗啊。 係啊， 即係餐台已經冇咗佢嘅功能， 冇就發揮唔到功能啦。而食飯嘅人冇餐台用，食飯嘅人拎住個碗，情何以堪？ 同埋飯台嘅下面都擺滿曬嘢。 哇，咁好離譜啊！呢、這個真係。 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 炒碟仔去我屋企啊，你基本上講咗我屋企嘅情況出嚟。 咁跟住我哋餐台都要清嘅，咁因为 中哥饭台下低嘅全部限量版嚟㗎。 系啊， 唔系佢应该系成屋 嗰啲， 成屋都限量版啦、 啊。系咯、 啊，你有间房系摆 更加限量嘅版咯、啊，更加限量嘅嗰块床板。 咁所以即系我哋餐台都要清啦，因为都可能系有客人会嚟食饭啦，咁、就净系日日用嘅嘢先好摆喺个餐台。上面咯， 日日用嗰啲啊， 係啊，即係可能哦，紙巾劑嘢用嘅，哦牙籤嘢用嘅，咁OK 有啲即係少量嘅零食啊、生果啊嗰啲，咁、但係就唔好擺埋其他即係無謂嘅嘢咯。 嗯，都好寬鬆啦、啊，好容易 follow 啊，即係冇我咁嚴謹。我嚴謹，我尺度係餐台唔應該，一樣嘢都唔應該有。 總之時間緊迫，咁如果你而家都仲未開始執木嘅話咧，執完個衣櫃之後，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要執下玄關啦，將多餘嘅譬如啲鞋你唔需要嘅，就不如即係要捨棄啦。入到去個客廳裏邊係嘛？客廳裏邊咧就要將唔係屬於自己嘅物件咧攞翻走啦。即係或者係屋企其他成員嘅，唔該你攞翻自己地方，就唔好霸住一個公共空間，咁就可以整潔好多，係咪？ 冇錯，咁同埋即係客廳，即係餐台啦，仲有餐台嗰、那個地方啦。咁如果真係仲有時間，咪執下係sofa同sofa周邊咯。 嗯， 因為有啲三座位嘅sofa。咁就得翻兩座位一座位，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上集我哋係執咗個衣櫃，咁應該個 sofa 上面應該係少咗堆衫嘅。 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向另一個空間進發啦。 梁榮忠，衝衝衝！ 執嘢會令到人開心咗，因為咧我哋人咧係會受環境而影響嘅。一個太亂嘅環境咧，會影響咧我哋心情啦、健康啦。情緒啦，甚至同屋企人嘅關係嘅。 仍然為你再步作天路徑，仍然望你的眼睛，仍然望你再入我生命，跟我再掀起熱情。仍然無法接受你的決定，仍然未懂得究竟。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只可惜你走远。一天一天等下去，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一天一天再未见，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等不到？无法再见，就算多么痴情，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来让我痛哭一声，戒断这一天，心里轻轻洗去你的脸，独行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人不再妄想能。 运动需要一个好的场地，运动员才可以发挥得好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被誉为冰雪 F1 的雪车和雪橇项目。为什么又讲场地呢？其实这个项目速度可以达到时速135公里的。原来是冬季运动入面速度最快的项目之一，也是北京冬奥最刺激和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为了配合这个高难度的比赛项目，北京雪车和雪橇项目举办场地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建设也是费尽心思的。今次这一条的赛道同时是全球第17条的赛道，亚洲第3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雪车雪橇赛道。整个的中心占地60,000平方米，位于北京延庆海拔2,198米的一个叫做小海陀山区。它兴建的时间，场馆也被称之为雪游龙，原因是因为整个场馆顺着山势而兴建的，仿佛好像龙的身躯在山间之中游走一样。北京冬奥过了之后，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会永久保留，除了可以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场地之外，同时都可以举办国际性赛事，还会增加就是对外开放的入口，让大家都可以体验一下冰雪 F1 的速度和激情。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唐下身。我是小白白如涛。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的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接通了，有蔡蔡在。早晨啊，蔡蔡。 早晨啦 ，Barbie， 祝你身体健康啊！ 嗯，多谢晒你。我每一次听到菜菜把声嘅时候咧，我都谂起，哇，你身边咧系幸福满载，因为有好多人喺度喎，成日都系咪噶？ 因为咧好多都系你哋嘅 fans 嚟噶。 系啊，哎呀，多谢你啊！咁菜菜今朝打电话嚟系祝边个生日快乐先？ 嗱，嚟紧有成11个朋友生日啊，咁、我快啲讲唔阻你哋啦。 好啊，好啊，我哋逐个讲啊。 点唱啊？邓丽君嘅《春在岁岁年年》。 嗯。 咁1月3号就系阿洪永生日，陈桂新生日，13号 Lisa 生日，15号系何婉慈护士生日，17号系邓安妮生日，18号陈玉兰生日，21号系黄康桥生日，25号系阿雪华生日，27号系阿郑永芬生日。咁农历12月12就系柯永明生日。农历12月14就是甄芳兰婆婆102岁生日啊！ 哦、好犀利啊！ 系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啦！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Jalisco 嘅 Joshua 一家族快乐，点埋俾晨光第一线嘅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哋工作愉快顺利，多谢你哋啊！ 好啊， 俾一个咁好嘅节目我哋啊，多谢 多谢晒菜菜，亦都多谢你哋继续支持我哋啦！ Okay, 新嘅一年咧、 啊， 就个个都要继续进步，个个都要健健康康。 啱啊，啱听 ，OK。 好啦，多谢你哋。哇，拜 拜。 春天你陪我轻轻漫步在百花间，在那夏天你陪我走在青青草原，秋天你陪我缓缓长巷在枫林间，在那冬天你陪我数着雪花片片，两心相惜，两情缠绵，纵然寒风吹，严冬也是春天，只要你永远伴着我，永不离开我，春在岁岁年。 31 好啦，晨光追踪31啊，咁我哋有阿昌喺度啊，哦， 早晨 啊，昌， 小白早晨啦，哦，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电视台方面有咩好节目？ 咁啊，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啊有一个全新嘅时段啊嘛，我哋由琴日开始，咁啊今晚6:30啊，共用时段，咁啊有一个新嘅节目叫做睇得见听得到啊，咁系乜嘢嚟咧？就系咧啲主持人啊。是一些社会上的少数人士咁啊做主持啦，咁啊今晚咧第一集就先嚟其中两位主持，就系、是、其中一位咧就叫 Angel 啊 ，Angel 咧就系因为肌肉萎缩症咧，咁啊身体退化啦，咁啊坐轮椅嘅，咁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印度裔但系土生土长嘅朋友啊，成家宏啊，佢而家系一位演员嚟噶吓，咁啊佢两位咧就会一齐倾下偈，咁啊讲下自己嘅心声，分享下自己喺香港嘅故事，咁啊希望咧透过呢啲倾偈啦、互动啦。咁啊，让我哋咧去明白呢啲喺社会上咧比较少数啲嘅人咧嗰啲心声啊，咁啊希望大致共融咁话嘅。 系啊，香港国际大都会嚟噶嘛，应该可以有好多唔同人嘅故事俾我哋分享到嘅。 多元共融啊， 冇错啦。咁啊，继续落去咯。咁啊，今晚7:30另一个新节目啊，叫做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个名好长啊。咁啊，听个名大概都知噶啦，即系。因为而家咧香港咧好多小朋友啊都有呢个肥胖问题嘅，咁啊有鉴于此咧，咁啊31台咧就搞咗呢个节目，就希望咧就鼓励啲小朋友做下运动。 呢、这个真系啱，健康啲。我啊净系见到啲细路仔系过肥，好少见啲细路仔过瘦。而家香港社会 系咧，佢可能坐得多啊，玩手机多啊， 系咯，唔肯喐。 咁啊，系啦，呢个节目啊，请嚟欧善儿姐姐去做主持啦。嗱，佢唱原来唔止唱歌噶，佢仲系一位营养学家嚟。 系啊， 系啊， 系啊，犀利啊，读咗翻嚟啊， 冇错啦。咁啊，由佢主持，咁啊带埋好多咧啲运动嘅专业教练啦，加上一啲食物科学专家咧，去教嗰啲小朋友咧松一松，同埋食得健康啲。嗱，最重要呢个节目系咩咧？即系除咗有呢位星级主持之外咧，仲有我啊细佬 粉墨登场， 黄白嘅。 哦， 咁啊，所以大家唔睇都 喂，我一定要睇啊呢、這个，因为本身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欧善儿噶啦，系啊，我睇佢做呢个闪电传真机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噶啦，所以我一定会睇啊。有几多集我睇足咁多集， 系 啊， 支持你， 抡足阿唱嗰啲。 多謝啊，多謝支持。 好， 咁啊，八點啦， 繼續介紹啊，八點鐘另一個新節目，都係關小朋友事嘅，叫做《孩子城市闖蕩記》。咁係乜嘢嚟咧？係個真人 show 嚟嘅。咁啊，每一集都會邀請一位小朋友，一位香港嘅小朋友，我哋咧就會委派一啲特別嘅小任務俾佢哋，要佢哋獨立啊一個小朋友仔去完成嘅。咁啊，當然啦，攝制隊會從中咧喺靜雞雞去報佢啊，睇下咧，透過佢自己做一啲決定啊，讓我哋咧去了解一下而家啲小朋友嘅心思，同埋咧，我哋又會請嚟一啲兒童心理學家咧去解讀一下佢哋有啲咩諗法。咁啊，希望咧睇到之後咧，嗰啲家長咧可以明白自己嘅仔女多啲啦，亦都係识得佢点样教育佢哋啊？ 要啊！如果唔系咧，成日细路仔讲嘢有阵时未必即系咁表达得到咧。睇完呢个节目之后，就家长更加明白小朋友嘅心声啦吓。咁啊，九点半夜都有医生与你嘅。咁啊，今日夜晚黐住港台电视31，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在农历年前扩大疫苗气泡范围，市民进入食肆及表列处所要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说，昨日就有关安排和政府开会商讨，他透露政府倾向在本月尾推行有关措施，但业界反映希望可以押后推行，因为农历新年前后是中式食肆生意的高峰期。他以冬至为例，指食肆今年的生意额已经追回疫情前的八成，业界期望农历年生意额可以追至疫情前的九成。梁振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食肆已经跟足当局要求的防疫措施，如相信有食客在食肆内受感染是个别事件，但是表明如果第五波疫情爆发，政府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食肆唯有跟随。他引述当局在会上指，创新及科技局可能会研究推出类似健康码的系统，以不同颜色显示市民是否已经打针，方便食肆检查。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大围碧田街18号恒丰花园第二座，早上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直至凌晨1点，大约66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20户，大约20户在过程中没人应援，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另外，政府亦發出強制檢測公告，任何人在上月24日至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大廈內超過兩小時的人士，需要在明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就防止核戰和避免軍備競賽發表聯合聲明，五國包括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都是核武器國家。聲明指出，避免核武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和減少戰略風險是五國的首要責任，願意保持並進一步加強各自的措施，防止核武未經授權或意外使用。 中方表示声明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的政治意愿，强调中国始终坚持智慧防御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俄方就希望声明有助缓和全球紧张局势。分析指出，五国希望借此向全球再次保证所有有关核战风险的忧虑都并无根据。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在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激增的情况下，当地的国民保健服务以至医院在未来几星期都要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政府会在英格兰地区坚持实施目前的 B 计划，同时审视一切情况。约翰逊说，虽然 Omicron 变种病毒较其他新冠变种病毒温和，但如果因此认为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是愚蠢的想法。又指目前留医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接种加强剂，甚至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根据约翰逊所讲的 B 计划，民众在包括公共交通工具、商店、戏院、宗教场所在内的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但在酒吧、餐厅或者健身室等可以不戴口罩。当局亦建议民众尽量在家上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97点，升123点，成交金额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3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48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蚊，跌个8；比亚迪股份278.2，升13蚊；商汤9.25，升1.5；阿里巴巴117.5，升2.5；美团223.6，升2毫；中国中药6.29，升6仙；友邦保险79.65，升6.5；药明生物84.9，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4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5，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1点，升421点。港金报16,78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2美元，卖出1,80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翻啲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车龙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咁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主要系后少少啦，新田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跟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米埔新村。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交汇处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主要系后少少，新田公路去元朗，跟住锦绣花园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米埔新村。呈祥道去观塘，跟住盈辉台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跟住盈辉台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土瓜湾嘅炮仗街。 就有水管急收，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交易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边街；英皇道去筲箕湾，近住芬尼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模范村；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排到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那段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咪再扯大缆。昨天讲到没话没再，哪个不得，在网上看到另一篇文章就说，离开旧公司你最开心是什么？原来就是收到旧公司的同事说，没了你真是不得。还举出一个例子，话说有一位女同事经常被老细说她做事不得，在其他同事面前说她，女同事辞了职，然后老板请了另一个人回来，点知呢个先系真正唔得，之后先发觉原来之前嗰位女同事一直都系做得好好。好多老细都会觉得自己嘅员工系做得唔好嘅，如果觉得自己员工系做得好嘅老细，就唔系一个老细，系一个好老细。试问世间何来咁多好老细呢？之后他用更高的价钱请回辞了职的女同事回来，再请多几个兼职回来帮他手执回之前的手尾。这个故事我们得到什么启示？老细要珍惜员工，对员工不好员工会辞职，好的员工通常已经在老细身边。原来又是回去之前那句，这个世界没话没了哪个不得。同你讲冇咗你唔得，只系听完之后自我感觉良好嘅说话。每个人都系觉得自己独特，冇人可以取代。当你年纪越大，先会发现呢个世界就算冇咗边个，一样会行落去。极其量只可以话冇咗你之后，有一排真系冇咁好。一定不会是没了你之后真是不得。 就是因为世间上的老细太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又怎会珍惜员工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了哪个都得，在老细眼中只会有他喜欢不喜欢的员工，不会有做不做到事的员工。老细要揀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在身边，无可厚非的。试问哪个人会想找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在旁边？很多朋友说，使乜理那么多，做到事就可以。新界只牛都做到事了，他的下场又怎样呢？我不是说叫大家只是挂住做到老细喜欢的员工，个个变成擦鞋仔又何苦呢？只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打好份工，那就已经足够了。办公室有政治，办公室有斗争，办公室有小圈子，但是办公室都是老细话事。打工仔无需怨天尤人，只要开开心心做好自己那份。至于你想成为老细喜欢的员工，还是做得嘢的员工？ Why not both？ 倒不如想想做一个老细喜欢兼且做得嘢的员工呢。其实老板和员工最紧要懂得互相欣赏。老细不要经常将自己摆到高高在上，还要赏罚分明，做得好要赞，做得不好要弹，员工才会尊重这些老细。以前政府新闻片都有看过，两边在这扯大缆，最终大家都会跌倒的。大家走多一步，办公室才会变落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牛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银国贵，确系认真实际。最弊 boss 喐啲法规，癫过鸡，一比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家身块面啦。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谂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喂，小白啊，同你先讲咗呢一个先啦吓，你先戴翻顶厨师帽，系啦，我都知道你都系一个考手嘅厨师嚟。喂，不过咧，我一样嘢真系好想同你分享。话说咧，三十一号除夕夜嘅时候咧，咁啊同啲朋友仔开下 party 啦， 食咗好嘢喎，似乎你。 喂，食咗一样咧，我会谂起你嘅嘢啊。我印象之中咧，你好中意去居酒屋嗰度咧，即系如果去居酒屋啊，你会中意食炸鸡皮噶嘛？ 系啊， 即系烧鸡皮， 烧鸡皮啊。 喂，原來咧而家有一包包裝嘅燒雞皮喎，咁當然你話即係解凍冰冰啦，唔會好似居酒屋咁樣燒出嚟熱辣辣咁樣啦。但係咧真係好邪惡，我想講。 係啊， 佢咧有一種有兩款味道，一種咧就係激辣味啦，激辣味已經幾好食嘅，有一種咧 wasabi 味咧 ，wasabi 味也滿曬 wasabi，就彷彿。你 即系 wasabi 粉咁样噶嘛？佢系咪？ 系啊！哦、哇，邪恶到咧，我一个人怼咗成包，系怼咗成包。但系你 整买噶嘛？你嗰个系嘛？ 系啊，你都知道，即系一包包好似薯片咁样。 send 俾我睇下，如果你迟啲，等我出街搵下。 哇，嗰、那个真系无敌啊！同埋咧，佢贵得嚟咧，好少啊。但系咧，你冇得闹佢，你冇得闹佢，因为如果你劲食嘅话咧，你会好邪恶啊嘛。 系啊， 佢可以美其名同你讲，佢控制个剂量。费事你太肥胖咁样啦，哇！呢一件事真系好霹雳，我喺上年遇到最尾一件事，我就谂起你啦，即系就话、是、哇，你都系呢个鸡皮嘅爱好者， 啊、 我自己都系噶，我减肥啦或者操嘢嗰段时间咧，我最难戒咧就系鸡皮，其实咧。白切雞飯啊，或者海南雞飯，我都好中意食嘅。咁、我仲會叫佢小飯添，正常就 O K。有陣時咧，我過唔到唔食雞皮嗰下。我唔知道你嗰啲白切雞或者即係皮， 我照食噶， 你都照食噶， 我照食噶，根本係好食嘅一樣嘢。係 真 係 雞皮真係好好吃。 燒雞皮咧，我以前學嘅時候咧，咁曾經有啲廚師就同我講啦，佢話而家坊間咧就好難真係揾得。最好食嘅雞皮，不過原因係咩咧？即係我講嗰啲新鮮嘅雞皮啊，佢哋就話到啦，因為雞皮咧，佢哋通常咧就為咗起菜起得快，咁所以佢哋咧就會先將個雞皮就炸咗佢先， 跟住先再 係啦，炸咗一層先，咁你咪本身已經好快脆熟咗咯，同埋有啲硬硬地嘅口感啦，跟住先再咧佢燒或者調味咁樣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嚟嘅，咁但係佢哋就話。的而且確咧，係冇純拎佢燒咧咁好食嘅。 但係燒就變咗耐啲咯。 燒咧就會好耐啦，因為咧燒雞皮咧，你其實你唔可以大火，根本你用個燒嚟形容咧，都已經唔夠貼切。你用烘熱佢。系啦，咁你就放喺嗰啲炉端烧上面咧，就慢慢一路落嘅时候，一路烧啦，就一路慢慢就按时就落少少调味，等佢啲味咧又腌入去佢嗰个鸡皮啊，跟住又要再等佢，又唔可以太猛个火，因为烘啊嘛，要调到个火慢慢地，跟住慢慢咧整热佢，跟住再喺个表面上面有少少黑黑地，但系即系未去到窿嘅，少少即系似系烧过嘅感觉。跟住先上台。通常一塊雞皮咧，如果你話仲要厚身嘅雞皮，要燒到佢成塊雞皮勻勻，用串燒咁燒嘅話咧，其實都要半個鐘。 所以你喺居酒屋食，譬如港式嗰啲居酒屋咧，起碼$30一串 嚇。 即係有陣時候我 炸過先喎，有啲都係，或者佢嚟啲現成 嘅。但係有陣時候我都會覺得，唉，即係佢$30几一串都係人工或者心機。我都去過一啲係真係。單純好似用小白嗰啲方法去煮嘅，咁、但係真係$30几， 真係三係啊！ 咁你一杯啤酒，你一串搞唔掂啊？你三串噶嘛， 同埋一啖嘅啫。 你一杯啤酒加三串都夠幾水咯、啊，大佬係咪先？所以好奢侈嘅玩意， 係啊，係奢侈㗎。 食雞皮咧，即係。食得多咧，即係等於食一隻龍蝦，老老實實講真。 咁所以咧，喺坊間其實有啲凍肉鋪啊，佢賣嗰啲串燒，嗰啲串燒其實就已經現成嘅。嗱，呢個唔係雞皮啊，佢有啲串燒咧，可能係有幾嚿洋葱，跟住就夾咗，可能係雞肉、牛肉，咁已經現成冰鮮咗噶啦。咁啊，冰鮮咗嘅時候，其實你買翻嚟可能會係50条咁一盒咁樣嘅，買咗翻嚟咁樣。好啦，買咗翻嚟之後咧，如果你拎佢就咁燒，當你屋企有爐啦，當你拎佢就咁燒嘅時候，或者 BBQ 嘅時候，你想燒埋佢嘅時候，你發覺咧燒完咧係冇味嘅。 哦， 燒完之後你淨係得一陣嘅雪藏味嘅。咁你話喂點算啊？咁人哋又真係賣喎，仲賣緊嘅喎，咁係咪咁差？又唔係咁差嘅喎。個問題咧，你買咗嗰個串燒翻嚟之後咧，咁你就當然溶雪啦。溶雪之後咧，其實有少少巧妙嘅。咁啊，入邊個味道咧就你自己去調節。即係你買咧就淨係買佢嗰個冰鮮嘅肉同埋佢嗰個串燒。咁你點樣調味咧？其實坊間嗰啲日式百貨公司咧，咪有好多嗰啲燒汁啊， 唔同款式嘅燒汁，豬啊、牛啊，唔同味道嘅，有啲專係 for BBQ 嘅。好啦，咁你就買一支嗰啲嘅汁翻嚟，咁你自己中意咩味就自己買啦。然後咧，你就攞個嗰啲盤。一个盘你就倒出嚟，你喜意嘅话就开少少水，因为嗰啲汁本身都 好结嘅， 系啦好结嘅，咁你开少少水，令到佢有个好似有个水浸到落佢嗰个串烧，咁你就攞嗰啲串烧咧摊平佢，你大概咧浸喺嗰啲烧烤酱汁入边，可能你浸佢二十分钟。二十分鐘跟住拎上嚟嘅時候，你就即刻落去 燒 火嗰度燒。一路燒嘅時候，你再揾幾種嘅唔同味道。第一，有啲日本叫做胡椒，日本胡椒啦，日本胡椒再加埋啲七味粉。如果你中意嘅就再落少少，即係西餐用嘅黑椒。 哦、 然後你發覺咧。佢嗰個串燒啲味咧，就真係出到翻嚟啦， 同埋真係似出街食啦， 係啦，真係似出街食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諗一諗呢個方法，咁又可以又平啲啦，因為佢哋嗰啲五十串，你講緊個價錢圍翻上嚟，其實真係2元。 係係係， 你話2元其實係抵玩嘅， 係啊， 係啦。咁你咪自己試下開心心喺屋企試下用呢個方法做廚神咯。 林慧的享樂時代。 大家咧，你哋有冇试过细个嘅时候咧，系因为跟阿妈行嗰啲咧，水族店，系咪叫水族店咧？水族馆 吓，水族馆啊，就公园嗰啲啦。 系啦， 水族馆会唔会劲得滞？ 金鱼铺啊嘛。 系啦，其实我就想讲， 讲到咁大咪就金鱼铺。 我再简单啲啊，卖鱼嘅地方咯， 卖鱼嘅地方系啦。跟住之后就会唔觉意咁样，哎呀妈，哎呀，我想买条鱼翻屋企养噶。 以前有试过， 我都有试过。 我试过唔知几岁嗰阵时试过一次，我冇再试啦。 细嗰啲啊嘛， 系啊，因为咧， 你觉得咁惨痛嘅经历。 因为嗰阵时细个就系攞啲好细个嗰啲嗰啲透明嗰啲盒仔咧。 我哋有个盒，即系净系嗰啲饲养箱啊嘛。 系啊，即系通常我哋养乌龟嘅。 其实几廿年不变啦，嗰啲箱。 系好奇怪。我由细到大咧都未见过有人行过之后咧，同阿妈讲：我想养条龙趸啊，即系冇嘅， 因为嗰度冇龙趸买嘛， 都养条黑魔里啊， 有鲨鱼啊嗰度， 系有鲨鱼啊， 真系有，真系有，真系有鲨鱼啊！ 养我想养条鲨鱼咁样啊， 系啊，一尺长到， 唔系啊，我真系有谂过，我想养条鲨鱼噶， 哇， 咚咚咚， 真系水族馆啊，到时佢屋企。你继续啦，我哋吓亲嘅咋？ 你哋真系吓到，定咗格咁样。 嘅有咩阿叔未见过啊？鲨鱼啫， 鲨鱼啫嘛。 嗱，点解突然之间咁样讲咧？因为近来咧，我就喺度搜寻紧咧，即系一啲小型嘅一啲饲养小。海洋小動物的一些器皿啦，咁樣 嗰啲個器皿啊， 個器皿啊，係啦，個 器皿啫，咁曖昧， 我以為佢想又養龍蝦又養海膽嗰啲啊嘛， 反而嗰啲可能嗰個器皿係比較簡單啲，易搞喎。嗰個器皿反而易搞啲喎， 會唔會啊？ 一路咧就以為咧，其實。通常就一站式服務㗎啦，即係你買得嗰個動物，咁嗰個人就會叫你買翻相應嘅啲缸啊，或者啲生態去飼養佢啦。 哇！佢求之不得啦， 係啦，因為一站式咁樣啊嘛，咁然後佢又會話俾你聽應該選擇翻啲乜嘢俾佢啦，咁樣。咁啊，誰不知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我自己今次咧就只係負責買一個生態啫，因為話説咧，我有個朋友咧屋企咧最近就即係飼養咗一兩隻蟹仔啊，寄居蟹仔。咁咧佢就話發覺咧。佢原本所飼養嘅嗰啲生態好似唔係好適合佢。嗱，佢買嗰只蟹嘅時候咧就好古怪嘅，佢就唔係因為買嗰只蟹咧而得到嗰只蟹嘅，佢而係因為咧誤食咗呢一隻寄居蟹翻屋企，先發覺原來佢係一隻寄居蟹。 佢無端端點解要執只蟹翻屋企？ 佢純粹係經過有一日。佢見到路邊有一嚿石仔好靚，佢以為係一嚿石仔，因為咧佢影張相俾我睇咧，其實嗰個真係。即系一啲都唔似一个壳啊！即系佢唔似一个寄居蟹嘅壳。 你就翻屋企点解会行嘅？ 跟住佢就系啦，佢就发觉点解明明今日唔系摆呢个位，但系听日去咗嗰个位嘅咁，佢摆台面啊，仲要摆书台。跟住于是佢就发现咗，系啊，因为佢觉得嚿石仔嚟噶嘛，咁咪摆到啦咁。跟住之后咧， 佢就發現原來佢並唔係一嚿簡單嘅石頭，而係一個即係有生物喺裏面住嘅寄居蟹咁。咁於是佢就問我啦，咁我話我真係唔識噶喎，咁我就上網去睇啦。哇，原來而家咧真係都幾好嘅，只要你咧係搜尋，譬如你我當寄居蟹咁樣啦，咁佢咧就係你打咗寄居蟹，然之後你即係講生態或者係飼養咁樣咧，佢就已經教曬你點樣飼養，例如網上面一系列嘅短片教你啦咁。咁我個朋友嘅目標咧就係佢，因為佢其實。就系谂紧到底点解佢会即系其实因为佢喺马路边噶，咁佢即系只系见到有嚿石仔，佢唔知系话棘住只鞋定乜鬼嘢，跟住掹翻出嚟嘅时候就带咗翻屋企。 咁神奇， 系啊， 自来蟹好运啊，系可能系自来自得嗰啲 friend 系咯，嗰个系列嚟噶，成个 season 齐晒，你朋友 系嘛，即系可以写咗个剧本出嚟。 今晚有啲机会啊， 自来都好啊，自来水， 自来水都好啊， 咩都好。 今晚喂，今日要长开得唔得啊？ 咩都 悭水啊， 咩都好，留翻今晚先慢慢开啦，啲水嘅嘢吓咁。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其实佢目标咧就唔系谂住养佢嘅，但系佢就想用翻一个适当嘅生态咧，去到饲养翻佢之后咧，佢其实系想带翻去原处，搵翻佢到底喺边度嚟啊？即系其实佢想带翻。去嗰度，但系佢就 寻根， 即系简单嚟讲，你个朋友咧就系拍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嗰啲咁样咯， 就唔小心 执咗翻嚟，跟住咧，哎，医好佢之后，我要放翻佢大自然，即系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就近来就做呢样嘢啦。跟住我就发觉，原来而家坊间真系有好多一啲短片系教人哋，除咗养嘅方法咧，仲会话有好多咁样嘅生态要去提供俾佢嘅。跟住我就学识咗，哦，原来寄居蟹咧系中意匿喺啲窿里边 啊， 因为虽然有个壳，但系原来佢都中意喺啲黑暗同埋夜行即系嘅环境嗰度活跃嘅咁。咁学咗好多呢啲资讯咯。 寄居蟹嘅嘢吓。唔好留恋你翻屋企啊！ 系啊， 都难养嘅寄居蟹。 我都相信系啦。 大咗你要换，帮佢换屋喎。 系啊， 你边度嚟屋俾佢啊？ 你识喎， 个人都一样。 我问下你喎。 系啦，大家留意住啦吓。下次再讲。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